两度。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朝早清凉同有一两阵微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天晴干燥，内陆日嘅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69点，跌20点，总成交金额385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42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8点，升6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建设银行6.29升1.9。腾讯控股580蚊跌3蚊，工商银行5.12升2.5，美团303蚊跌9.2，中国平安93.5升1.8，阿里巴巴262.8跌7蚊，小米集团26蚊跌5仙，中国银行2.8系升2仙，比亚迪股份182.5跌4.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10.341，瑞士法郎8.578，澳元5.737，加元5.971，新西兰元5.459，欧元9.282。每百日元对港元7.46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895。日经平均指数报26,676点，升31点。港金现价报16,490蚊。跌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1.63美元，卖出1,782.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在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日维园落桥位就车多，龙尾排到去海丰园。在九龙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日大南西街一段慢车，龙尾蝴蝶谷道。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太古城桥面来回和东区走廊维园道方向中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切勿跟车太贴，要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就预认， 打就企定。 阿朗，你留一留低，我有啲好重要嘅嘢要同你讲。 死火啦！唔通头先嘅表现唔系咁好？唉，点算好呢？ 呢位面包学徒究竟今次做错啲咩？ 咁就要留意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预言展翅》， 逢星期一下午3点至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节目时段内跟你展翅。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试镜， 今年我挑啊！ 我先啊！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我要， 哎，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嘛？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十点、啊。 咁早？ 至一点啊。 咁耐？ 仲要三个。 咁多？ 喂住，边三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是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啊！ 咦，我哋见 feel 到佢翻嚟咯， 系喎、 啊，系啊！早晨，程振鹏，早晨啊，翻咗嚟嘅桂花田啊！ 早晨，曾志豪，早晨，程振鹏，系啊，飞云翻咗嚟啊！ 诶、hey, ，咁啊，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好有霸气嘅桂花田！ 我还你桂花田啊，我讲得出做得到、啊， 梗系要啦，俾我系你啊，过嗰两日啲人工捐出嚟添啊！ 你啊系咩啊？牙齿当金使啊，而家真系，你有一粒金啊， 状态终于。变翻咩啊？变翻个主妇啦，而家唔好再扮少女啦。 我冇扮少女， 你上个礼拜唔系啊，真系。 而家我哋需要咁强悍嘅妇女咧，一齐 正能量啊！ 系啊，一齐去对抗呢一个嘅疫情啊！啊，又反复咁紧要。 喂、啊，但系咧，对抗疫情啦，但系亦都可以迎接住呢一个咧，即系冬日风情啊！ 冬日风情， 今日都终于嚟啦啩，都算 系 冻啦。 讲下天气先，讲下天气先。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9%。 18度都算冻啊？ 我嗰度再低多2度啊！ 你边度啊？你个心嗰度啊？ 我心 嗰度， 梗系啦，16度啊！我嗰度一出门口嘅时候咧， 荃湾再入啲啊嘛。 系啊，我见到耶，终于嚟啦！即系强风沙沙咁样。 啊，系啊，你终于揾翻件底嘅衫出嚟着。 唔系，我上个礼拜都着嘅呢件。 不过咁，不过咁， 系点啊？ 我都劝大家咧，即系最好咧，添衣方面咧，都系一啲可以除得嘅。 啊，系啊，系啊， 你知一到出食晏嘅时间。佢又熱死辣辣咁樣啦！ 佢話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咁樣，所以咧有陽光啊，即係會熱嘅。所以咧，隨住個氣温咧，我哋三個鐘頭裡面，18度應該加到22度噶啦。 係啊，所以佢又出嗰句咯，日夜温差較大。 係 啱嘅，啱嘅。嗰啲拉拉鏈啊，嗰啲總之你剝洋葱啊，嗰種著法咧就 OK 嘅。 一嚟就已經打咗個嗰啲咁樣嘅熱底嗰啲衫咧，哇！嗰啲咩啊？可以保暖嘅 super long 嗰啲啊， 系啊， 如果你用嗰啲就大件事啦，真系 除都除唔切， 冇啊，唔使望啊， 短袖， 短袖，我里边就短袖， 但你连画毛嚟咯， 呢件普通嘢嚟嘅啫 ，hoodie 啊 ，hoodie 啊， 唔系好画噶咋， 唔系好画，都有啲画啦嘛， 其实都几重型下， 出汗都 唔系啦， 唔系啊，唔紧要嘅彭仔，即系你要了解佢内， 我都话上个礼拜佢有二字头，我都着呢件衫嘅。OK 噶，冇嘢噶，真系，系啊，嗱，我就先前后苦啦，我哋唔讲疫情住，讲咗啲闲情先。 哇，有闲情啊！ 系啊，我哇，而家咧礼拜六日咧，即系喺台长面前讲，好似唔系几好咁样啫。 诶，唔紧要， 系啦，我安排晒啲工作。 系啊，度咧就唔系乜奖乜奖。 冇，系咯，我安排晒啲工作之后咧。有禮拜六日嘅 family day 嚟㗎，你係咪覺得好好多咧？ 好好多啊，真係。咁我就去咗。 我都贊成嘅。 係啊，真係好緊要啊！我去咗個地方咧，我頭先講出嚟，即係我以為有新發現啦。 又去咗個地方。 係啊，點知阿天同我講話，喂，呢啲真係十幾年歷史㗎咯， 十幾年添啊！ 係啊，我都係第一次知咋。 其實係唔止嘅。 你唔好講啊。 係 啊。可能我都未去過。 唔係喎，你誒。 你唔係你周圍去嘅你。 唔係㗎， 大埔，大埔。 去过未 ？Family 咪 好 place 冇啊！ 有咩好嘢？ 大埔海滨公园 踩单车啊！ 去过未？ 佢好似好陌生喎。 系咪去？系咪都未去过？ 未 好嘢，直播室2-1啊！真系 你赢咗啦！ 唔系啊，我都系啊，我早 你 一日 啦嘛， 终于早你一日啦，真系。 系咯，你去过啦嘛？做咩叫我喷 咗？ 唔系啊， 要你喷啊！ 即系你都未去过，即系话直播室里面3-2系冇去过。 3-2，冇错冇错，咩3-2啫？ 二比一啊！ 哦，好可以二比一。 我哋两个未去过，你一个点啊？你又话你牙好翻嘅， 到个脑啊， 系咯，唔系佢脑系正常翻嘅 ，keep 住 keep 到啊。 系啊，因为礼拜六咧就我老婆咧佢就话喂搵到个好地方，佢都系用新发现咁同我讲嘅。佢话不如去大埔海滨公园，跟住 咩搞啊？ 去咯，大埔海滨公园。 其实我系去过嘅，不过好多年前太阳计划嘅时候去睇景。 咁都叫去过， 都算啦。我哋前未去过啊，真系我唔知添。 放纸鹞，放风筝咯。 系啊，咁啊睇单车咯。 系啊， 我知好多嘢嘅。 回归塔啊，叫做 系啦。我后来见到回归塔咯，我知。咁一定有好耐历史啦。不嬲劲啊！我不嬲，不嬲都长期劲立嘅。 心中泛起一首歌， 边首啊？有 你心中的歌， 系啊，有东方之珠，咩都嚟晒咁样。哇，唔错噶。占地又大啦，泊车空间又足够啦。我讲紧嘅就 系 其他地方俾你泊车啦， 系 啦。咁跟住咧就第一次做咗呢一个咧带细路踩单车。 哇！咁你要带两部单车去啊？ 唔系租咯， 我有一租 喺度租单车咯。咁啊好搞笑噶，一个咧因为我一个大嘅六岁，一个细嘅两岁零咧。 两岁零踩到咩？ 嗱，佢 有啲好 BB 噶嘛。 系啊，但系结果就好搞笑，我哋一人招呼一个啦，我同我大仔佢就踩住个辅助辘。就出去玩啦，跟住我老婆就砌住凑住个细仔啦。 教佢踩单车，佢六岁咁高。 佢第一次就因为由辅助碌开始先咯。 我第一次踩， 第一次踩单车咋？ 正式啫。 系啊，结果咧我踩咗唔够五分钟咧，我见到咦我老婆唔见咗嘅，开头仲喺度拖住个细嘅。 我跑嚟咗好多。 定系佢已经瞓咗喺个草地度，跟住享受阳光。 佢已经褪咗态啦，因为原来阿细仔咧都系太细个踩唔到咧，转咗同老细讲，老细转架咧嗰啲家庭车啊。 哦，有个缝嗰啲， 有唔系未去到嗰度有个兜嗰个啊。 哦， 有个 兜 咧，个僆仔就坐喺个单车最前面，咁嘅嗰个大人就坐喺后边咧，真系烂嚟烂声。双抱嘅， 咦有冇甜蜜蜜嘅 feel 啊？你老婆， 因为咧我都未见过有咁挑战难度高嘅小朋友嘅，佢一定要我同我个哥哥喺前面带领，佢就喺后边望住。 哦， 咁 即系佢安全感啊！ 系啦， 佢要望住你哋。 但系你谂下前面嗰个辅助辘咧，你有排推啊，又撞啊，又剩咧，好慢噶嘛。跟住我老婆咧，企喺个单车上面咧，一抌就出咗去噶啦嘛，又唔得喎。结果哇，但系咁样都玩咗一个钟咧。 好有要求啊，细公子 系好有要求啊， 唔好啦 ，OK 啊，咁放咗电嘅咯， 放咗电嘅，但系好有 大人 啊，唔系，我觉得好有成功感啊，即系咧，当你咧可能如果你识踩单车嘅朋友咧，你会觉得话喂好易啫，做咩仲要玩辅助辘咧？ 但系如果由细个开始学咧，就唔系咁易啦。 但原来咧，佢净系开头咧，即系有做人嘅道理，知唔知啊？我感觉到咧， 咩道理咧？ 因为咧， 凡事起头难， 最开头嘅时候， 唔系啊，自己领航啊，系嘛？ 唔系佢连未踩过啊嘛。系咯，咁於是乎咧，佢開頭咧，佢直情唔知咧咩叫踩咗個單車咧，佢會向後嘅喎。 係， 跟住我就不停同佢講話， 因為向後容易啊嘛，上前難啊嘛。 可能係啊， 上前動力咧推啊， 你要踩到底啊嘛。 你踩後根本滑檯啊嘛，嗰個單車。 係啦，咁我咧我不停講啲指令，我就話向前向前，嗱咁樣啦。边只脚系高啊？而家佢系啦，呢只脚高踩佢落去，边只高就踩落去，系啦，你循环边只高就踩，边只高就踩， 即系见高就踩 咯，系啦， 见低 用呢一个， 唔系调转嘅，你见低就踩，见高就快啫。我突然发觉，咦，好似讲啲道理，跟住继续同佢向前，向前呢只脚向前， 吓，向前， 系啦，你要向前嘅，系啦，然后咧， 勇往直前， 仲要 你高处咁啊，向往直前啊嘛， 系啦，同埋咧，唔知你哋有冇试过第一次踩单车咧，仲有冇？印象咧，你会有啲咩初学者嘅毛病嘅？ 初学者嘅毛病，哦，左右啦，即系 你系点啊？点学噶？桂花田， 我都唔，哇！几廿年前， 几廿年前可能唔记得咗， 我记得， 我应该系我哥屋企人教。 我都系细个学紧，唔知六七岁，应该系七岁到开始学单车。嗰阵时喺元朗咧，我哋系点样学咧？冇辅助辘嘅， 系 真系踩住嘅，攞人哋嘅单车，然之后跟住咧就揾个斜坡， 但系有冇 碌落嚟啊？ 系啊，揾个斜坡，然之后就放手，咁跟住咧就喺嗰度学咯，咁。所以你可想而知就经常跌到 大，个跌到大不足怪， 咁真系跌下跌下就大就系咁解嘛。 系啊，咁咧其实初学者原来最常犯一个错误咧，即系我见到都回忆起啊，佢系会成日望住个脚尖嚟踩噶，即系望住地下，因为咧嗱你又冇信心咧，自己唔知只脚踩唔踩到落脚踏啦，咁啊又就算踩得啱咧，佢又会觉得好似好惊，我唔会甩咗咧，佢一就望住只脚，一就望住地下， 冇望到前面。 但系咁所有人都知啦，如果你望住地下咧，你系好容易就会撞啦， 系撞到人或者撞到栏杆。 系啦，咁于是乎咧，我又要同佢讲到话，阿仔啊，眼望前面， 你隻眼咧望向邊度咧，其實你個方向咧就會去到邊度噶啦，咁樣。 佢第一次踩， 唔好耷低頭望住。唔係我知啊， 唔係俾啲信心佢咯。 你話呢個係咪又係做人嘅道理啊？即系唔好望住，唔好净系望住自己脚尖，净系望住前面，你望远啲， 系唔好原地踏步， 唔系唔好净系望住眼前嘅，哇，望远啲，如果唔系咧，你就会做。我发觉哇，呢堂课都唔错，我自己想。 你有冇借头借路就系咁样讲俾阿仔听咧？ 哇、啊，太深啦，对佢嚟讲，呢啲我净系自己领悟到，我都好开心嘅。 潜 移默化 啊嘛， 潜 移默 化咯，系啊，同埋咪叫佢诶， 第 时 谂起踩单车就会谂起阿爸讲过， 系啊， 一啲做人道理喺个单。车道咁都俾佢谂到， 同埋真系咧嗱，最老土呢句，我哋成日算下钱噶。 仲有一样嘢，我想话就系、是、佢一个人启航啊嘛，即系冇阿爸喺度啊嘛。嗱，阿爸而家喺侧边咧可以叫引导你，但系到你 OK 可以踩嘅时候，就系、是、你自己去坐噶嘛。 呢、這个就 所以其实真 系 好好。 系啊，我就想讲嗰句咧，好老土嗰句咧，就话要放手啊。嗯、开头咧，我教佢嗰 成日捉住， 系啦，我教佢嗰半个钟咧，我成日都。控住个堂太，我话你练住只脚先啦，我帮你控住堂太，跟住我老婆嚟接手咧，佢话你俾佢自己踩啦，你喺隔篱你话俾佢听左定右，哇、哦，跟住佢真系快咗好多，佢已经咧即刻可以自己即系脚踩啦，然后咧就不停可以调翻正中间。放手，放开所有，原来系啱数噶。 估唔到啊，曾志豪系个半脚石。 我佢 太 太， 佢太太先系女汉子啊！ 系啊系啊，啱啱好多好多人都系咁。 我想问咧，佢哋有啲单车款咧，即系我哋之前睇诶沙田踩嘅时候咧，有啲单车咧，佢有条轴咧喺嗰个单车仔嘅尾咧，系啊，咁咧就方便啲啊家长咧就 hold 住佢嘅车，就唔喺佢前面 hold 嘅。你嗰啲系咪就咁四个？ 四个辘噶咋， 冇其他嘢。 如果你后面有条尾嗰啲咧，好细个小朋友嗰啲咧，卡通单车就有。 哦、 如果呢啲真系正正式式上咗条单车径嘅咧，就冇一样，呢个好唔方便噶。 系 啊，所以我都觉得啱噶。然后咧最感动嗰个位咧，就是、你本来喺度喺佢本来踩得好慢嘅、哦，你喺隔篱咧好容易就影到佢相啊咁样啦。点知佢熟咗咯？佢突然间咧一蹬脚咧，冲冲冲！ 哇！ 佢突然间喺你嘅喺个手机荧光幕度咧。唔系啊，嗱，好有电影效果噶，喺你手机荧光幕度，佢无端端拉歪拉歪，渐行渐远，得翻个背影嘅时候，你突然间都话阿仔啊，真系飞走咗啦，佢行得好快啊，而家。所以唔错唔错，我都觉得呢一个嘅单车咧，有好多家庭教学喺里边啊，真系。我转头仲有啲好嘢又要送俾大家噶吓。 真的可以重来一次啊，是送礼物都可以重来一次啊。 是啊，我们有力度的。咁我哋咧上个星期咧就已经系送咗一次啦，咁跟住咧电话不停不停咁样响啦，咁我哋今个礼拜今日咧夏子涵今日啦，再接再厉，我哋送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联合制作嘅一个2021年印尼植物城以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DJ 月历， 系 啦，咁啊设计好独特噶， 系啦系啦，咁啊即系由两位画家啦，同埋呢个创作 Q 版嘅二台。DJ 策划啊，同朋友啦，就帮我哋啦。咁我哋咧三月份咧就系风骚快活人嘅。咁啊，而佢咧， 即系2021年嘅三月就系我哋啦。 系啦系啦，就系我哋三个啦。咁跟住就其他月份咧就系其他节目嘅。咁跟住咧，咁每个月咧都有唔同嘅代表噶。 咩植物嘛？ 系啊系啊。咁我上个星期我都讲咗啦，呢个植物咧， 你好惊佢噶嘛？ 啊，呢个其实唔系植物，呢个水果嚟。我好惊佢，因为佢样就太个样衰，即系同张潮一样。 喂，系咪以前嗰啲粤语长片系咪形容红毛飞系形容啲 外国啊，系啊，荷兰人啊，话佢哋咩红毛鬼咁样， 系啊， 以前系唔啱嘅咁样。 系啦，咁呢个咧就 系 红毛丹嚟嘅。 咁啊，桂花田又好惊啊。 咁红毛丹咧系印尼嘅社会其中一个好受欢迎嘅传统水果嚟嘅。 我哋香港都中意食噶，其实。 咁其实佢都好多餐厅里面咧都系一啲特色饮品嚟。 我想话咧，如果红毛丹咧剥咗壳之后，佢白肉咧， 成粒荔枝咁嘅咋？ 其实你分唔分到佢系荔枝定系红毛丹？ 味有啲唔同咯。 有啊，咪啊，荔枝咧有心形咁样噶，但系红毛丹系圆形噶。 系啊系啊，圆咕碌咁样。 哦，即系个白肉都系啊。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荔枝出嚟系饱满啲水分多啲嘅，红毛丹唔系嘅，咁比较实用啲嘅。 俾个冷知识你啦。 咩啊？ 红毛丹可以唔系红色噶。 哦，可以系咩绿色啊？ 黄色， 黄毛丹叫做 熟得滞。 系啊，佢话成熟嘅红毛丹咧，唔系粒粒都红色噶，亦都有黄色嘅果子噶。 啊，即系我哋食嗰时系佢生噶。 咩？ 你话成熟啊嘛？ 即系未熟到烂啩？ 即系你熟咗佢就变红色啦，未熟之前佢系青噶嘛。 哦，咁只不过青变黄，黄变 唔系啊，唔系啊，有啲人就算熟晒佢都可以系黄色啊，有啲唔 有啲品种 系啊，系咯， 好啊。 所以咧佢就仲同埋咧红毛丹咧喺马来西亚文咧，原来就代表毛神神之物。 哦，咁个印尼又系佢嘅特产。 系啊，所以好正噶吓。咁啊，我哋能够同呢个植物咧就相提并论咧，都系我哋嘅荣幸。即系睇落去，我哋嗰张好似。好恐怖咁样， 但系内心其实 内心， 我哋心 系咩？ 我以为 我哋同一哥一样， 系啊。 特首形容一哥，你唔好以为佢硬朗大男人， 你唔好以为佢毛神神， 其 实 佢 好核突， 内心系好深远嘅。我哋都系 仲多汁添， 系啦，冇错，多情多情。我哋就系好似粒红毛丹咁样。哇！你以为我哋一条条惨惨似 咁有代表性，不如就问呢条问题啦。 打电话嚟啦， 1872388啦。如果想攞呢个咁靓嘅月历咧、年历咧。2021年嘅年历咧，答啱题目咧就可以啦。题目就 系啦，究竟啊，我哋三月份出现嘅嗰个植物啊，呢个水果啊系乜嘢咧？ 系啦，代表我哋丰收发源嘅水果系乜嘢咧？吓，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数量有限就送完即止啊！ 得三粒嘅啫， 系啊，咦系咩？个牌就得三粒嘅咋？ 咪就是我哋三个咯，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嗱都要面对现实啦，先甜完都要咧有几分钟苦噶啦。嗰、 啊、 个疫症咧越嚟越扩大，用张竹君医生嘅讲法咧，系话深入社会各阶层。 嗯， 因为你如果净系斋数嗰个所谓嘅职业分布咧，喂咩都有啲噶嗱。我头先立一立咧，马会投注站职员有啦， 老师有啦， 老师有啦，咁啊有一啲系嗰个叫做渔护署，喺可能嗰个郊野公园里边嘅负责嘅同事又有啦，咁跟住有唔同嘅食店啦，中餐又有，西餐又有， 高档嘅又有， 系啊，大众化嘅都有， 系啦， 系真系嗱， 无孔不入啊！ 佢讲得就系嗰句啦，深入各阶层，咁啊继续有啲真系冇症状嘅，咁所以咧嗱，而家咧有啲朋友咧，我谂喺呢个第四波咧，你会有啲新嘅政策体验到啊，就系、是、你帮衬过嘅，唔该去强制检测嚟噶， 系啊，而家咧唔系真系啊，同埋咧，你都要睇翻嗰个表，究竟我帮衬过边个，仲有巴士车长嗰几条线 啊，仲、有巴士车长， 系咪 巴士车长？ 原来佢一个巴士车长，我揸六条线嘅， 系啊，嗱、 啊、 好啦， 繁忙啊， 咁你自己记唔记得过去一个礼拜你搭过咩巴士线，同埋去过边度吔嘢？ 我记得，我系冇出过去吔嘢， 系 就冇搭过巴士。 O K， 系啦， 净系搭的士。 系啊，佢系 应该都系坐喺呢个位，佢都系搭的士嘅啫。 坐喺个位， 的士可以有记录啊嘛。 你有冇攞埋单啦？而家 诶，唔使咁啊，电子噶 嘛。哦，因为你记录嘅， 系啊， 好啲 嘅，稳阵好多。 系啊 ，O K， 咁啊，另外就系啊，系咯，所有嘅中小学同学仔，嘿，系啦。 星期三开始， 圣诞后见啦。 系啦，圣诞后咪即系新年咯。 咁 即系出年一月翻 嘛，圣诞后 讲就讲好听啊，出年新年见咯。 出年见， 圣诞后就直接系新年啦咩？ 一月一号啦嘛， 通常都系噶， 嗰个新年啫，都 系 嘅， 系啊， 冇办法啦。我哋而家 出年先翻学， 即系佢哋嗰条教育线咧系虚线嚟噶，真系多多多咁样。 佢哋话今年好似翻咗90日学咋， 隐形先。 系啊， 各位朋友，呢一年就嚟过噶啦，我哋俾啲信心挨埋佢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本港的生产商和出口商渴望拓展海外贸易伙伴，相信一带一路能够为他们带来商机，内地亦都正是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经济发展模式，联系本地和国际经济，对于希望找住一带一路商机的人来说，香港是一个理想的合作伙伴。本港拥有多元金融和相关服务的专业人才，金融、贸易、物流、法律和其他服务领域都获得国际认可。林郑月娥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发表视像致辞的时候又说，香港的优势包括法治、高效开放的市场、资金和信息自由流通、简单低税制，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亦都协助海外和内地市场联系和持续流动。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说，近期有学生和教师感染新型肺炎，涉及多间的学校，中小学暂停面授课堂，可以减低社区人群聚集的风险。他又说，已经建议政府考虑公务员在家工作，暂停演唱会，关闭卡拉 OK， 食肆的堂食时间提早至晚上10:00结束等。许树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指出，现时新型肺炎疫情走势比第三波更加急速，而源头不明个案比例高，涉及不同的年龄层、不同行业，社区明显有很多的隐形传播链。另外，许树昌建议海外留学生完成14日检疫之后，在第19日提交第三个样本检测，因为部分的个案在第14日之后才发病和出现病毒，认为留多次样本会较为稳阵。本港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严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暂时不会考虑新一轮保就业计划。他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的时候说，在疫情之下，有雇员会在经济重组的过程中转业，当局会强化现有制度，包括加强再培训和就业配对，当局亦都会优化综援计划，为失业人士提供短暂过渡支援。另外，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及政府就2元乘车优惠计划已经大致完成内部评估。罗志光说，关注计划被滥用，考虑停用和停售长者八达通，日后所有60岁或以上人士需要购买个人八达通。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在卸任之后将会继续挑战选举结果，重申他的想法在6个月内都不会改变。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再次指控大选舞弊，但他说不知道最高法院是不是会审理他对选举提出的诉讼。为指控胜州2个月的重新点票结果，确认民主党拜登得票多过特朗普超过20000张，令特朗普阵营再受打击。有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如果特朗普无法推翻大选结果，他将会在拜登就职的那个星期宣布启动下一届总统竞选活动。 路透社就引述特朗普的助手说，特朗普已经考虑开设电视频道或者是社交媒体公司，令自己在2024年大选之前持续受到关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清凉，同有一两阵微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天晴干燥，内陆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49点，跌45点，总成交金额54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49点，升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5点，升5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建设银行6.26升1.6，腾讯控股579.5跌3.5。工商银行5.09升2.2，美团302.8跌9.2，中国平安93.95升2.25，阿里巴巴261.8跌7.8，小米集团26.5升4.5，中国银行2.8升2仙，盈富基金27元跌8仙，中芯国际22.25冇起跌。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3.9，瑞士法郎0.904，加元1.299，人民币6.584，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97，澳元对美元0.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04。日经平均指数报26666点，升22点。港金现价报16490元，跌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8.46美元，卖出1779.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挤塞。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咁伟业街天桥去观塘道亦都系挤塞，排到去常月道。重复多次咧，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咧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天桥去翻观塘道挤塞，排到去常月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去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麦当劳道一段就挤塞。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咧，亦都系挤塞，排到去星河名居；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车多，龙尾罗福道。咁喺九龙城嘅乐善道同埋东正道交界咧就爆水管，东正道近住乐善道一带咧有啲封路嘅措施。9巴2D 同埋10号都需要改道行驶，咁大埔道亦都有水务急收，大埔道去呈祥道嘅荃湾方向，跟住龙悦道嘅全线封闭，9巴路线72同埋81亦都需要改道行驶，咁搭巴士嘅朋友请你留意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东区走廊太古城桥面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以为自己永远只有错爱，找不到真爱时。音乐说， 若觉得第一位最愉快，为何上一位不释怀？ 当你觉得自己好似好怪，同其他人格格不入时，音乐说。 请跟我唯一一位，快活到正常，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嘅病征可以好轻微，日又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嘅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嘅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音乐说，欧锦棠的音乐选择 ，Sound of Silence。 我听到我会喊嘅。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我记得我有几次嘅病发嘅经历，有一次我喺某一间即系连锁咖啡店，一摆低杯咖啡，呢个我哋叭系咁喊，喊完之后冇嘢嘅，冇嘢发生咁嘅，跟住抹眼泪，跟住一抹，死啦！头先做乜啦？你谂下啲人会点睇我？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1，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我呼是快乐的好健康，我们天天一起歌唱。我们在哼唱，我们在声唱，我们是春天的花。我们 应该要快到我哋嘅。 好惊啊！我裤都未着完喎。 系，我就 Vivi 紧啦，老师，点解咁样噶？ 咁我哋不如走咯。 走啊！ 未够钟啊！ 我哋仲有15分钟先到我哋嘅。 瞓阵觉先啦。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最近有好多买楼的新闻都涌咗出嚟，譬如咧，即系上个礼拜啦，阿田都有讲过啦，内地买楼就要戴头盔啦，因为惊有人面辨识啦。咁啊，亦都咧，施政报告大家就好期待啦，会唔会咧，即系可以即系取消嗰啲叫印花税啦？咁结果有啊，非住宅嗰啲咯，系啊。咁如果你仲系住宅嗰啲咧，唔好意思啦，都系冇嘅。咁啊，大家讲嚟讲去啦，究竟你有冇谂过一个问题？香港嘅买楼嘅家庭咧？其实究竟有几多人系可以买得起楼嘅咧？喂，唔系，最近见到区区都劈价售楼，因为咧而家仲多咗一个价钱叫做咩？叫做移民急让价啊嘛。咁但系移民急让又话咧，即系要钱唔要货啦吓。而家个楼价仍然负担得起嘅人，究竟有几多咧？究竟实实际际嘅数字系点计咧？嗱，今日见到有篇文章咧，真系唔错，嚟自香港有一个报章嘅财经专栏咧，佢就同你计数。他想问的问题就是香港有多少人究竟是买得起楼的，他的计法是怎样呢？他说正正常常300-400尺的上车两房户大家都合理，新界起码要500万上车，九龙港岛可能600-800万，现在他就计算了，当600万做例子，今天又是年息2.5厘，借90%还30年这样。咁咧，佢话压力测试之下咧，最低家庭收入系几多咧？个要求就系53,000+，每月总供款咧就要20,000+嘅。好啦，呢个数字就梗嘅。咁然后佢就计啦。嗱，我哋唔计嗰啲咧，为咗供楼可以不吃不喝，直情系咧，即系冇收入，冇其他支出都 OK 嘅。唔好计呢啲极端家庭，佢话当系正常嘅。咁你又有父母，就要俾家用啦，又有小朋友啲医药费啊咁样。佢话正正常常咧，如果你要供得系一个20,000+嘅。楼咧，佢推算咧，应该就要家庭收入最少60,000咧，先能够正常生活嘅。嗱，如果你认同嘅话咧，咁我哋就可以计啦。佢话究竟香港地60,000嘅家庭收入究竟有几多人咧？咁佢用统计处嘅最新数字嚟计，咁啊讲结论啦，中间嗰啲唔好讲啦。发现咧，原来全港嘅家庭咧，如果收入系6万-79万嘅咧，有20万个；8万-9万几嘅咧，就有11万个。 如果去到100,000蚊以上嘅月收入嘅咧，就有200,000个，加埋咧就510,000几。咁于是乎，佢就有数得计啦。全港266,000个家庭，其实得51,000个咧系可以负担到60,000蚊或以上嘅楼价。咁即系话，其实而家咧唔系好多人可以买得起啊。占香港咧，佢话总嗰个比数咧就得20%家庭。咁即系话咧，其实你系可以解释到好多现象嘅。譬如你话唔系，每次楼盘一开卖咧，都见到排长龙嘅，打蛇饼嘅，边个明星又有买，边个名人又有买嘅，每次都咁虚撼嘅。冇错，其实你虚撼嚟虚撼去，都离唔开嗰51,000个家庭。即系全港咁多个家庭咧，可能有负担能力嘅就系嗰几十万咯。咁但系其他大部分咧，喂20%啫，有80%家庭系买唔起嘅。咁然后更加唔好讲咧，就系嗰啲副干啊、母干啊、阿嫲阿爷帮手一齐干啊，你都系要靠嗰啲嘅。呢、这个就系咧真实楼市个数字。咁所以咧，大家自己心里有数啦吓。咁啊嗱，今日咧想推介你睇一条片咧，就系嚟自呢一个北京卫视嘅。喺大陆咧，佢哋而家都好兴做一种节目咧，就系话买咗啲好细嘅单位，嗰啲房啊楼房啊。但系呢个设计呢就好奇葩，即系俗称呢即系难以住嘅。电视台就帮你搵嗰啲设计师呢嚟巧夺天工呢，就化腐朽为神奇嘅。嗱，譬如呢一个呢就系嚟自北京卫视叫做暖暖的新家呢。呢一集呢就讲到有一个呢就北漂啊，即系喺北京即系流离浪荡打工嘅人呢，8年嚟第一次买到屋啦。咁啊，佢仲咧即系谂住带埋佢阿爸阿妈咧一齐去睇啦，即系就话喂，睇下究竟我终于拥有自己一间屋系点咧？点知佢老豆同埋阿妈见到，几乎想打个仔咁滞，衰仔你点会买啲咁嘅屋噶？原来佢买咗一间屋嘅设计系点样嘅咧？你有冇见过七巧板里边嗰啲形状咧？四方冇，三角唔系，系四方加三角，五角形唔似五角形，六边形啊争一边，八角形佢又多得滞。总之咧，全部岩蚕骑呢，即系四尖八角啊，唔系三尖，系四尖八角。究竟呢一种咁嘅房间系点样可以住到人呢？个设计师又点样可以将佢化腐朽为神奇呢？喂，我想话俾你听，佢变身之后咧，真系劲噶，可以将一个咧岩岩蚕蚕嘅咁样嘅尖角位咧，可以变翻成一个咧市正嘅房间。自己睇片，自己望下。但系我睇完片之后就感受到，原来买楼难咧，甚至乎买到一个安乐窝。形状唔好咧都唔紧要嘅，你有心就得噶啦。希望可以为喺困苦之中嘅大家带嚟一点希望啦。呢、這个 emoji 公仔梗系三个屋仔、屋仔、屋仔、屋仔啦。瞬间看 channel 啊！我头先讲嗰啲话买到间屋三尖八角啊，程振鹏咁岌头，你冇理由有共鸣噶，你冇理由会感受到我哋呢啲。贫苦大众住三尖八角屋嘅嗰种痛苦噶，你讲啊，你嘅体会系点样？住开豪宅嘅你，程真鹏， 咁又确系好难同我嘅皇宫去比嘅。咁我头先系岌咗头咩？哦，其实我系拧拧头啊， 系咩？我见你不停喺度表示同意， 我系叹息。叹息，低头叹息。咁我亦都咧，真系哇，再一次觉得自己傻人有傻福，即系晨早嘅时间咧，已经系入咗市啊！如果唔系依家，我肯定自己都冇能力买啊！ 所以你咪即刻做咗人哋女婿咯？ 吓、啊，咁咪冇？诶，呢啲有同冇嘅嘢咧，都系睇自己嘅需要嘅。有阵时如果真系楼价咁高啊、咁癫嘅时候，我冇理由走去咧同佢追噶。咁亦自己有瓦遮头咁啊，算啦。呢啲香港人啊、中国人不嬲都系咁样谂嘅。咁啊，希望大家唔好太过大压力啊。咁啊，与此同时咧。彭仔今天呢一个嘅瞬间看 channel 咧，如果俾你望一望呢啲靓嘢，会唔会都令你心神都为之轻松一下，即系唔好咁紧张咁样咧？有咩靓嘢咧？睇啲颜值高嘅嘢咧，颜值梗系人啦，咁啊靓仔咧，唔好话净系睇靓女啦，咩靓仔咧？哦，原来咧呢一个嘅新闻当中咧，最近咧。就喺大陸嗰度咧出現咧，就話有一位嘅青年人啦，令到全國咧都為佢咧傾心咁滯，咁啊好多咧不同嘅機構啊媒體咧都要爭相咧係搶住揾佢嚟幫手咁，咁所以就係話出現一個全國控搶嘅熱潮啦。 咁呢一位咧係一個二十歲，今年二十歲嘅藏族青年啊，佢叫做丁真。咁佢其實咧就係來自呢個四川省甘孜州理塘縣嘅一個青年嚟嘅。咁佢咧自從咧即係同大家一樣啦，好都會拍下片擺喺呢個社交媒體啊。佢就係拍咗一條短視頻啊，咁就擺喺社交媒體嗰度咧就爆紅啦。咁原因咧就因為佢咧哇被形容為咧個顏值高度咧係神仙級嘅。神仙颜值，而且咧话佢嘅面容咧就未经修饰啦，又有种咧好年轻嘅感觉啊，笑容又可爱啊等等啦吓，咁啊甚至乎咧就呢一个嘅当地嘅文化旅游亦都揾佢做代言嘅，就包括咗佢嘅家乡啊呢一个嘅理塘县啦，咁啊而家咧更加成为咗咧呢一个嘅旅游大使咁啊，经常咧就喺拍片啦嚟到推广翻咧内地嘅一啲嘅，譬如高原嘅青草地啊，呢一个嘅雪山啊，喺啊呢一个嘅大地上咧骑马啊、奔驰啊咁样，呢啲都成为咗咧呢个叫做咧宣传片咧叫《丁真的世界》。咁啊，既然讲到呢一位嘅后生仔咧咁巴闭啊，同埋系咁多人抢啦，咁梗系要睇佢真身啦，系咪？斋听冇用噶。咁啊喺呢一个嘅channel 方面咧，都发现咧，如果你打丁真咧。都有好幾個丁真出嚟嘅嗰個 channel， 咁所以我都分辨唔到咧，究竟邊啲係佢真嘅本人咧，定還是啲 fans 幫佢開嘅？咁而有一則嘅短片咧，嗰、那個來源咧可信啲，咁、那個 channel 咧來自呢個 CCTV 央視新聞嘅，咁啊。当中咧就有央视采访丁真一个咧，系几个钟头前先放上嚟嘅一条短片。咁另外亦都咧可以从一啲丁真 channel 入边咧揾到佢第一条咧抖音发放嘅短片嘅。咁啊片中咧都见呢一位嘅少年人咧，确系咧几可爱啊，几靓仔嘅。咁佢多数咧都系着住咧啲藏族嘅服装啊，有一种大漠少年啊、美少年嘅风姿。咁而杀食嘅地方咧就系话呢啲。短片咧入边咧就系睇央视嗰条啊，都见到佢啲卖萌嘅造型啦，譬如介绍自己只马仔嘅时候，唔系人嚟噶，真系一只小马嘅马仔嘅时候咧，表露出嗰种咧又可爱啊又怕丑啊嗰啲咧卖萌样啦。咁但系咧亦都有咧就系卖帅样嘅，就系点咧？会喺一个嘅溪河江边嗰度咧就。潑水洗面，然之後再加一個咧，好似謝霆鋒同阿林峰嗰啲招牌嘅揈塊面、揈個頭，然之後揈埋啲水嗰啲錯樣啦。咁啊，呢啲啊真係殺死人啦，係咪？好啦，咁啊，另外咧喺呢一個嘅片中咧，亦都可以知道咧，哦，原來呢位嘅少年人咧，佢係唔識講普通話，即係漢語咧，佢普通話就唔係咁叻嘅，咁所以佢都係講呢一個嘅啲藏族嘅說話咁樣嘅。咁同時亦都咧引發咗話佢咧四川同西藏嘅爭奪。咁主要咧就係話咧。原来佢嘅家乡就四川，不过佢咧就系西藏人咁所以就呢两个地方咧就成为咗咧系出嚟咧争相咧即系揾佢帮手啊，宣传下自己嘅地方咁呢啲咧都喺片中咧系有讲到，亦都有由佢自己本人咧，即系阿丁真咧讲翻啲感受出嚟嘅，咁佢都系好得睇嗰啲噶啦，系嘛啲少年人咁如果系想睇下啲小鲜肉咧，嗒下嘅。咁啊，睇下你啱唔啱啦，会唔会中正你个胃口啦？呢一个咧就系我彭仔咧今天介绍嘅 channel， 我会俾咧三个心心眼佢啦。小鲜肉喎，应该桂花田咧呢个年纪咧都会欢喜嘅，系咪呢？ 系啊，小鲜肉我仔啊嘛，我梗系欢喜佢啦。新冠肺炎咧有几位专家咧喺早几个月之前咧已经同大家讲咗，冬天咧就会有第四波嘅疫情啊，仲话会严重过年中啊。结果据医管局表示啊，跳舞群组咧总共有642位咧确诊啦，分别喺20间公立医院啦，同埋呢个社区治疗 治療設施嗰度留院嘅，十一個人咧危殆，三個人嚴重，其餘咧都係穩定嘅。仲未計之前咧有呢個召記群組啦，亦因為咁啊，政府咧又加緊呢個防疫。最慘就係嗰啲學生啦、老師咧同家長啦，啊你哋係無辜嘅一群嚟嘅。啊更慘嘅就係所有醫護人員啦，同埋因為確診市民咧到過嘅餐廳食肆咧，佢哋因為咁樣而要暫停營業14日，同嘅老闆同埋員工。这些算不算是将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身上面啊？现在说什么都没用啊，是面对现实啦。大部分紧守岗位的香港人是你们的继续加油。之前政府就说确诊那些人就有5000元派。我想问，如果 keep 到一年没事的市民，是不是应该拍回10000元奖返给他们呢？系啦，我哋都系先苦后甜啊吓！我想讲翻，其实跳舞系冇错嘅，有益身心嘅，交到朋友之余咧，又可以当做运动，其实一举两得嘅。有冇谂过咧出席一个婚宴咧，都睇到一场舞蹈嘅表演咧？唔系佢哋特登请 dancer 嗰啲，都真系几别开心面嘅。今日想分享咧 Facebook Watch 里面有一个叫做婚礼新郎5分钟一镜到底嘅舞蹈表演啊！咁喺台湾咧有一对新人咧，佢就以舞蹈咧嚟送俾在场嘅宾客，由进场咧跳到咧台中间嘅一个地方啦，一个舞池咧叫做俾新娘啦、新郎啦同埋伴郎啊兄弟咧，哇！真系喺度劲跳舞，佢哋冇唱歌嘅，净系斋跳，即系郭富城上身嘅，仲跳到去佢仲有一个舞台上面，都跳得好劲噶，都好有拍子，仲去缝晒歌咁样嘅，全场宾客咧都不停咁欢呼，哇！咁啊，真系都几热闹。嗱，出年已经谂住结婚啦，因为已经11月就嚟12月啦，咁应该搞唔到啲咩啦。出年咧结婚嘅朋友啊，而又跳得嘅话，其实都可以考虑下跳翻只舞，由进场跳到去台上面，应该都好热闹。我会俾4个跳舞嘅表情符号呢对新人嘅。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 早晨， 我哋头先系我哋头先无端端俾人嗌咗出嚟，好在闹钟早响咗，我哋而家再次翻学。 好彩我哋有早到啫，如果唔系啊，哎呀，失场次都唔得嘅。 早晨，肥妹仔，早晨啊，细眼啊，细眼仔添，我又想讲， 细眼仔嘅 friend， 系啊，早晨啊， 眼都唔系好大 嘅啫，系啊， 早晨 ，Chris 大人细啊，收音机。 早晨啊，寿恩茄，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咁多位咧唔出声嘅全宇宙银行系同学， 越嚟越多人唔出声啊！而家 我哋同埋啲哥哥姐姐， 我哋做视像啦， 系啊，而家都一齐要视像啊，咁样好啦。今日咧，我哋中文堂咧就应下节先，因为咧我爸爸佢好怕冻噶，所以咧而家就想教你咧一啲 冻嘅词语， 天寒地冻有关嘅中文成语。 啊，成语啊， 系啊， 唔系净系形容词啊， 系啊，唔止形容词啊， 成语啊，你会地冻，啊，使唔算形容？ 都算噶，都算噶。系啊，饥寒交迫系啊，你妈妈成日都会觉得咧冇嘢食就好惨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 好啦，你有冇听过有个字咧，就系叫做天寒地拆啊？ 天寒地拆啊，拆咩啊？ 系啦，呢个咩拆咧？ 呢个失拆嘅拆。 天寒就知啦。 系啊。 地拆系咩嚟嘅咧？ 政策嘅拆。 唔系 ，OK， 嗰啲叫做 爆拆， 爆拆个拆， 真系爆拆个拆，但系爆拆个拆系点写嘅咧？ 咪剔手边， 跟住咧 做个剔嗰个系咪好似个 根拆字？ 个根字加一点， 你啱咗一半，唔啱一半，肥妹仔啦， 爆拆个拆字啊， 系啊，点写嘅？ 我唔识手边唔通？ 唔系啊，原来咧嗱，首先咧呢个成语咧就话。天冻到咧个地裂开咗，所以就叫天寒地拆啦。咁于是乎咧， 佢就话俾你听，原来爆拆个拆咧都系用呢个拆嘅。 系 边个拆啊？即系 就系啦， 拆楼拆礼物嘅拆。 唔系剔手边啦、 啊， 亦都唔系咧。我哋有阵时香港咧会写咗咧，好似拆地下一个 拆 咧，系啦，就用咗剔手边一个警察个拆、 啊， 都唔系噶，又唔系拆两个拆、啊。原来咧就系头先啊。Crazy Line 啱咗一半啊！ 边半啊？ 有个跟住一点。 点啊？ 啊，严格嚟讲，嗰个系跟住一点咯，系啦，嗰个戚字啦。但系另一边咧，唔系剔手边，土字边。 土字边。 冇错。 土字边做个戚 字。 戚字。 系啦，呢个咧原来先至系正正式式咧。解做裂开， 哦、爆拆， 系、哦、啦，呢、這个就系爆拆。 啱、啊、嘅，因为讲紧个地啊嘛，所以用土字边咯。 佢真系讲个地啊。好啦，咁另外咧有一个成语咧就叫做春兵虎尾。 哇，咁深噶， 你估咩意思咧？ 咩叫春兵？ 春天嘅兵。 虎尾啊， 就好薄啦， 唔 系老虎个虎啊。 啊，老虎个虎、啊。 系啊，春天嘅冰咧，即系话其实佢已经过咗最冻嘅时间咧，即系嚟用噶啦噃。 但系好似老虎咁冻。 唔系。 好恶。 老虎条尾点噶？ 踩喺春冰上面，你就惊会裂开，会跌落去啊嘛，因为就嚟用啦嘛。 哦。 踩咗老虎条尾咧，又好惊佢会嗱咬你啊嘛。 哦。 即系话咧，你如果咧去到一啲咧要极端危险、小心翼翼嘅地方咧，你就觉得自己好似踩住。春兵虎尾，随时有危险啊！ 防疫部门话，年轻人群嘅无症状感染者不断增加，凭目前嘅病毒检测同埋追踪系统，难以从源头上切断感染途径。警告：如果无法有效压制病毒扩散同蔓延，疫情好可能喺南韩长期大流行。呼吁民众唔好瞒报症状，主动接受检测。阿根廷检察的官员正是调查球王马勒东拿的死因，据报不排除涉及医疗疏忽或者是误杀。警方搜查马勒东拿私人医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诊所和寓所带走一批文件，当地传媒说马勒东拿的私人医生可能涉嫌疏忽而被调查，医生否认有任何犯错。马勒当拿退役之后曾经多次出现健康问题，他在今个月初接受脑部手术之后获准回家休养，上星期三离世，终年60岁。验尸报告初步显示他由于严重肺水肿和心脏机能衰竭在睡梦中死亡。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清凉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朝早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 16.4 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朝早清凉同有一两阵微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天晴干燥，内陆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04点，跌90点，总成交金额685亿1000几万，系啱啱算咗系686亿5000几。报3446点，升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69点，升7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建设银行6.26升1.6，腾讯控股577蚊跌6蚊，美团302.6系跌9.4，工商银行5.08升2.1，中国平安93.9升2.2，阿里巴巴260.4跌9.2，小米集团26.7升6.5，盈富基金26.98跌1毫，中芯国际22.3升5仙，中国海洋石油8.57跌8.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10.34，瑞士法郎8.581，澳元5.73，加元5.969，新西兰元5.454，欧元9.279。每百日元对港元7.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953。日经平均指数报26666点，升22点。港金现价报16350蚊，跌370。

翻嚟十一点，差唔多十二分啦吓，咁啊气温19度，相对湿度63%， 直头12分添嚟。 系啦系啦。 系啊，听下节目《风骚快活人》啦，直播室有曾志豪，有程振鹏，有桂花田，嗰、那个电话号码1872388，唔使打电话嚟咯。 哦，送晒咯啲月历， 好快手，恭喜晒。咁我哋迟啲会寄翻出嚟俾大家 吓。系啦，咁、okay? 送邮递去啊。就唔使嚟攞啦， 冇錯，係、 哦、 啊，減少人人羣聚集，食多啲紅毛丹，因為我哋嘅答案就紅毛丹，強身健體唔會落單， 唔會慳添啊！ 好啦，我想問下啦，嗱，一個清潔姐姐 係。 咁啊，佢不论男厕女厕都好啦，佢都会照清洁噶。咁你觉得啊，呢、這个清洁工喺啲咩情况之下？嗱，我讲喺大陆噶呢个吓，佢嘅人工咧，人工咧就系3400蚊啫。 OK， 但系咧佢犯咗事喎。 哦， 佢犯咗事咧，竟然咧系罚2000蚊。 即系罚好多 嘅。嗱，你谂下3400啫，佢份人工 差不多一个月人工。 系啦，咁啊，第一罚咧就罚2000，你究竟咩情况之下咧，佢罚得咁重咧？ 头先佢讲男女厕可能系个牵屎嚟嘅， 嗯， 即系话佢入错厕所。 唔系啊，咁佢去男厕女厕都会清洁噶啦。 哦，佢入到去平头品足。哦，咁耐噶你啊，约你啊扶蹦墙，唔好整污糟啦。 系咪佢咧？通常啊，好因为好急赶咧，想快啲清洁完咧，就会有阵时就咁推门咁样。 冇敲门。 系一推，哇，有个人都。 我哋公司咧啲姐姐，你知唔知咧？好有手，好有交代噶。 有冇人 咧？系啊，我成日都谂紧，我认唔认佢好咧？ 认 系啦， 又认啊。 唔介意咪唔认咯。 惊咩？我闩咗道门啫嘛。 咁咪得咯，咁咪唔使理佢咯。既然你都有私隐喺度。 佢好耐噶，佢真系不停攞个钳咧，咁坑道门咧，有冇人啊？ 咁你做咩唔应人咧？虽然你喺教 唔系我惊，如果我话冇啊，咁唔知会点咧真系。 咁佢入去咯。 咁你应唔应啊，鹏仔？ 我 应 噶。 你应咩啊？屙紧啊，咁啊。 有啊，咁咯。 系啊。 喺度咁样。 咁你屙成点啊 ？OK 啊。 冇咁多嘢问嘅。 屙几耐啊？等几耐啊？要。 系啊系啊，我要几耐先入到嚟啊？ 系啊系。 今日肚仔唔系几舒服，咁我听日翻。嚟啦，好啊！ 唔知佢有冇即系学到一种本领，就听呢把声啊，呢把声好似系嗰个 认声认人哦。 诶，佢又好鬼烦嘅，好耐嘅。 唔系或者佢如果听到你认声 咧，半个钟之后啊， 系啊，唔系可能佢听到你把声咧就好精神抖擞嗰啲咧。咦，即系佢应该快嘅， 但系如果得。 有人啊！哇，咁啊得啊，红帅红帅，走啊走啊走啊， 好啦， 系咪咁啊？ 啱啦， 佢冇敲门就入咗去。 系啦，阿清洁姐姐就冇敲到门就入咗去里边。咁但系咁入咗里边啫，咁但系都要罚咁多，3400蚊人工去罚2000。 就系佢见到人哋赤身露体个样。 嗱，你又近一步啦， 系咪有人告佢啊？投诉佢啊？ 除紧裤啊嘛，可能佢开大啊嘛，佢又望到啦。 点咧？开大冇门嘅。 佢撞埋佢咯。 阿桂花田意思嗰个姐姐咧，系就咁推个正门啫，即系入到里边仲有好多 次格咧，冇再推门 啦，冇啦， 冇啊。 如果系锁嘅就锁咗啦，系咪先？ 有啲男人咧系除甩条裤屙小便嘅， 有啊有啊，成条裤除晒噶。 系啊， 点解嘅？ 唔知啊， 佢哋中意咯。 佢系哦，会唔会系佢嗰度冇拉链，所以系成？即系橡筋裤头， 橡筋裤都可以剥少少啫。 佢褪晒个 pad 噶，有啲 系啊，好得意。我仔而家都会咁样噶，好搞笑啊！真系成日都除晒，我话唔使嘅，你屙尿唔使除晒噶，使唔使骄傲啊？你真系拉翻高，拉翻高， 立得小心。 系啊，我话太骄傲啦，你咁样系啦，唔系因为咁样个清洁工人。姐姐定男人嚟噶？ 姐姐嚟嘅。 嗱， 咁去 男厕，姐姐 佢冇敲门，啱啊！你逐格中紧噶啦。 佢咧就因利成变。 吓？ 做咩？你想点啊？ 有 兵棋林 啊？ 咩？请解释咩叫兵棋林？ 佢见到个男人除咗条裤屙尿嘅时候，佢唔系讲一句：，嘿，有咩未见过啊？而系佢话：，哇，真系未见过、啊，收埋佢啦。有啲评论佢， 我有平头粉笑 佢。 但系啊，姐姐做咗咁多年清洁， 有咩 未 见过咧？ 真系未见过啲款咧，可能 呢啲小题大做系咪先？唉， 咁即系唔系咁样？ 唔系，佢冇讲嘢。 我估， 佢有动作。 佢系有个人喺度嘅。 后屘佢有个人啊， 有设男厕。 嗰个系总裁， 总裁 或者好高级嘅人士。 但系点知佢身份高级？ 嗰度就 哎呀， 系啦， 唔系话佢热气， 官职与身体不相称， 系咪热气啊？话佢 官职与肠道不相称， 身体得啦， 系咪咁样？ 嗰条裤脚啊， 系啦， 做乜隔咯？系真系有啲好高级嘅人喺度， 哦，个高级嘅人喺里边同人哋开紧高级会议。 哦，咁又唔系八字月，佢一个人嘅啫， 佢一个人 系啦，佢一个人啫，其实都好近。嗱，佢咧就系咧，话姐姐入到去喺个浙江省啊，咁有个清洁姐姐入到去厕所嘅时候咧，真系咧忘记咗咧，因为佢听见好似冇乜声啊，即系里边 应该冇人啦， 啊就咁入去啦，咁佢又真系冇敲到话有冇人啊里边咁，咁但系咧。竟然里面 原来有人 有个喂讲紧系个领导啊，嗰， okay， 个有个领导喺度冲紧凉。 冲 凉，哎呀，原来去个员工厕所可以冲凉嘅， 厕所冲凉， 诶，冇呢一个提示我哋噶， 你俾贴士我哋， 咁呢个直头传伤啦， 咪就系咯， 冇睇到嘢啊，佢冲凉，佢唔系诶，即系冇 有 帘 嘅， 佢入到去听到有水声，佢闩咗个水龙头， 唔系。就是佢聽唔到有水聲，所以佢唔懷疑有人啦。 咁入到去佢 沖緊涼，入到去沖緊涼，即係可能佢鏟番鹼啊。但係佢都睇唔到佢嘅喎， 都睇唔到， 佢都睇唔到佢嘅喎。其實 跟住就有嚿番鹼跌咗落地下度， 跟住 有 另一個 執 佢係啦，佢就掂咗個私人物品啦。唔係冇啊，冇啊，冇接觸過。我嘅私人物品啫，跟住 跌 咗番鹼。 咁點啊？ 跟住咧，佢其實就係入咗去，即係聽到原來有人喺度沖緊涼。咁嗰個領導知道有個阿姐喺度入当佢冲紧凉嘅时候入咗去，跟住佢就向佢嗰间公司告发：你啲员工点搞嘅吓？有咩入嚟嘅时候冇敲门啊？嘿，又似你咁，跟住咧就要佢罚佢，哇！一罚罚2000元喎，咁跟住咧就咁，当然咧 严重过错， 系啦。跟住咧，嗰个阿仔咧，即系嗰个清洁工咧个仔咧，就陪佢阿妈就话：我得3000-4000，你求我2000元， 咪出绝招咯！我阿妈盲噶，其实佢弱视噶，佢睇唔清楚嘢噶， 真系睇唔到嗰个领导。 我妈嗰日老花冇戴眼镜啊，其实佢都得得都睇唔到噶，佢 系睇唔到，净睇唔到佢，只系有个人喺里面冲紧凉噶咋。咁都犯重事啊！跟住咧，个公司话点解要罚咁重啊？咁样佢话 我妈谂住俾你睇翻噶啦，不如我哋交换啦。 唔好咁啦，跟住咧， 唔系咁就代母出征咯， 佢以为 仔出发咯，我嚟啦，你睇啦，咁得唔得？ 以为可以咁样抵偿翻？ 唔系啊，即系话佢同公司讲，使唔使罚咁重啊？跟住咧，佢就话唔好意思，因为咧，即系佢。 话晒都系， 即系见到嗰个咧，诶，即系遇到嗰个唔系见到啊，系叫领导啊嘛，咁所以咧冇办法，佢唔炒你算偷笑咁样。 哎呀， 佢话因为咧，佢话公司有条条例，其中就话如诶咩，你对嗰啲叫领导高层咧 系 有 不 敬啊，系啊， 喂冇不敬 喎，咁样 冇不敬喎，而家 佢当佢，因为佢其实由头到尾佢都唔知道原来 有个人 领导喺里边， 我相信咧一定系有啲细节咧佢隐瞒咗嘅，可能清洁啊，即系一见到个全相咧，佢有啲咩不敬咧？唔系佢态度不敬，佢真系出喺个微角，出，佢咁都出嚟啦。嗱呢啲又 咩咁啊？ 唔系，佢见到嘲笑佢， 可能系，哇，使唔使嚟公司度冲凉啊？ 咁阴功啊？系咪一定有啲事嘅？ 领导啊， 你屈阿姐姐啊？ 可能姐姐，佢可能佢嘴角微梢咧，有啲神情出咗嚟啊嘛。 又或者系啦，好似阿豪仔咁讲，佢一个眼神加一个。 即系咁 就 嘛， 冲凉 都未见到大蛇取水， 所以咧， 可以加盐加醋啊！嗱，总之而家咧， 成个动物园 咪即系咁样。 不过咁嗱，即系所以佢个仔咧，咪话同佢翻去嘅，同佢公司老板倾嘅，跟住咧，好彩。有情讲， 有情讲， 系啦，而家咧就减到咧要罚咗1200元啫。 咁多都讲噶， 都要罚1200咯。 哦， 哇，但系佢3400元罚咗1200，3分1人工。 咁你话流传出去几唔抵咧？原来入去睇一睇总裁嘅身躯，俾1200元就得啦。 喂，你唔好咁样喎。 喂，埋嚟睇埋嚟拣啦，总裁又冲凉啦。 可能攞嚟笑咧。 下次不如同我排喺度啦，总裁冲凉物装。 让理智在叫着冷静冷静，还似住年少气盛，让我对着冲动背着宿命，浑忘自己的性，沉睡的凶猛在苏醒，完全为你现形， 这个世界最坏最美，叫太易动情，但我喜欢这罪名，惊天动地，只可惜天地亦无情，不敢有风，不敢有声，这爱情无人证，飞天遁地，贪一刻的乐极忘形，好想说谎，不眨眼睛，这爱情无人性，让世界陷进大骗局里面，朋友亦难以发现，同你隔着空在秘密通电，挑战道德底线，若早三五年相见，何来内心交战，我信与你继续乱缠，难再有发展，但我想跟你乱缠，惊天动地，只可惜天地亦无情，不敢有风，敢有声，这爱情无人证，飞天遁地，贪一刻的乐极忘形，好想说谎，不眨眼睛，只进入无人境，即使间整个约会情调幽暗，此地下城，凡事算温上把臂看着风景，但是我清醒，月亮总不肯照亮情欲深处那道背影，你我像快快乐乐同游在意境，浪漫到一起也绝想说明，只想反应。 阿姐就唔小心入咗无人之境，入咗有人喺度冲凉都唔知嘅地方。OK， 陈奕迅无人之境吓。喂，嗱，头先你讲开个清洁姐姐啦，就内地噶啦。咁而家要讲呢一单咧，就系本地嘅。 系。 咁啊，但系都系一啲咧，即系其实同公众成日接触嗰啲行业咧，但系亦都好紧要嘅。保安员 系 啦，我唔知佢系保安姐姐定保安哥哥啦吓，总之就保安员啦吓。 保安员 系啦，咁咧就系、是、香港咧就话，据讲喺红磡嘅一个私人屋苑嘅保安， 嗯， 哇就发生咗大件事喎！嗱呢铺我觉得真系好严重噶， 系咯，其实又唔明点解， 即系如果咧呢个消息咧冇任何夸张啊，即系作大嘅成分嘅话咧，嗱就好恐怖啦。咁因为咧，第一佢呢件事就即系其实系阻碍救援啦。 系、哦。 第二咧，就有人讲话，其实唔止呢个屋苑噶，佢话好多屋苑都系咁噶。 吓、啊，救护车， 我听到几惊啊！ 但系我想话救护车、 哦。系啊， 救护车。 家件事系点？ 冇错啦，嗱，先讲个所谓个故事系点咧，就话网上面咧有人喺个群组度咧就爆料，佢、哦、就话啦，话说有一架咧由九龙湾咧就要去到黄埔做跨区服务嘅救护车，就接报咧就话喂要去一个九龙湾嘅私人屋苑，黄埔红磡啊，黄埔私人屋苑度救人、哦。好啦，咁咧佢就去到屋苑门口啦，架十字车咁样，兜兜兜兜兜。咁但你知啦、嗯，屋苑咧你唔熟路嘅话咧，入口好难揾嘅。 系。 咁所以佢话已经兜咗两个圈咧，佢都揾唔到咧。 都未揾到个大厦入口。 系啦， 即系第几座咁样可能。 冇错。咁呢个时候咧，就有好心街坊咧，就即刻冲出嚟就话：，喂，呢边啦，呢边啦，好啦，咁、嗯、啊带佢去到咧屋苑嘅消防通道闸口。 系。 咁啊，大家记住第一个概念咯，就是、消防通道啦。咁 救护车都系消防局嗰度出嚟， 都系要去嗰度啦。咁、那个救护员咧，第一时间咧就落车咧，拎开咗咧，即系附近嘅雪糕桶拎开咗啦。咁咧，但系佢有个闸噶嘛，佢咧、 啊、 就叫个保安咧，就话保安员，监听嗰度，快啲开咗个闸。咁因为咧就等救护车咧可以驶入去咧最近大厦位置嘅地方停车， 去救人啦， 好、啊、正常啊。 结果、一个女保安哦，即系保安姐姐嚟嘅，拒绝咗佢，佢就话啦，闸口咧。 就唔可以随便开噶噃。跟住救护员就话啦：，喂，我哋唔系随便，我哋入去救人啦。咁样 就系唔系随便。 跟住个保安员姐姐就话啦：， 系 呢度呢度车闸咧，夜晚系唔开噶，你哋只系可以就咁行入去里面啊。咁样 系要个救护员行去隔篱嘅行人闸度出入，即系话咧。但系嗰个出入口咧， 车嘅闸就唔开， 车闸就唔开啦。 人嘅我就可以俾 你。你自己摄喺隔篱咧，用人行通道咧，你咪自己行咯咁样。 咁其实系咪有啲防火条例系俾呢一个嘅救护车可以进入去某一啲位置？ 其实就肯定系噶啦。 如果唔系你做咩做嗰个闸口嚟做咩咧？叫消防通道。 结果点样咧？结果咧，救护员咧就唯有咧拎起需要嘅装备落车，跑入屋苑里边咧。再揾事發大廈究竟第幾座？咁咧，然後咧，根據佢網民報料，即係都係嗰句，如果係真嘅話咧，佢就話啦。希望你哋个伤者系平安无事啦。 系，我相信咧，即系救护员咧，佢哋唔同佢理论咧， 系因为嘥时间， 费事嘥时间啊。 系啦，咁然后咧，佢话个具体过程仲点咧？发贴文嘅朋友咧就话啦，当日个保安职员咧，原来有通知过保安室嘅，即系闸口嗰度，佢自己揸 入去总部。 系啦，点知保安室并冇叫佢开闸。仲吩咐门口保安员咧，你记得问清楚佢边栋大厦，但唔系大楼，叫佢自己揾啫。咁所以咧就癫咗啦，佢就话喂，点解会有咁嘅管理处咧？ 仲要讲佢虽然冇开闸，佢仲话咧个保安员系冇带路话俾你听边一座 系 边度 咯。系啊，咁然后 协助噶嘛。 系啦，咁咧但呢个第一恐怖啦，第二恐怖咧就系啲网民见到嘅时候有回应咧，佢就话呢啲事唔系第一次噶啦，大把屋苑都系咁。咁我就见到话喂唔系嘛嗱。你个屋苑有冇试过？ 我见到佢可以洗到埋嚟我个座头噶， 因为我嗰度就冇，我就冇嗰啲门口大闸嘅，我嗰度就自出自入嘅啫嘛。咁所以咧，我就冇呢种咁嘅困扰喺度嘅。 系，即系上嚟就系， 即系上嚟就系个地方啦。哇！但系咁恐怖啊，保安员佢点解会唔敢开嗰个闸？同埋有咩屋苑可以定一个咁嘅规矩嘅咧？真系 嗱。照计保安员佢哋要考个牌噶嘛， 系 咯，白卡啊嗰张叫，咁你系咪应该有相当嘅专业常识咧？吓， 同埋佢应该佢请教埋保安室噶咯，即系话咧佢自己打工仔前线揸唔到主意，佢问埋后边个老细。个老细应该系跟屋苑政策，我睇嚟。 喂，但系问题系，嗰系救护车啊嘛， 是啊 即系咪因为之前咧，系咪因为之前咪成日话私人屋苑唔俾嗰啲 执法人员入去， 执法人员入去啊？喂，私人地方唔俾嘅，咁跟住就落咗令啦。 救护系唔属于噶。 两样嘢嚟嘅， 救人咁啊，系咯， 系啊，嗱，所以我哋咧做一个， 唔知啊，真系唔知，所以咪 做一个网上小统计。既然有啲人话咧，唔系得一个屋苑系咁， 系， 请问我哋啲听众，你住过嘅屋苑有冇遇过呢啲情况？呢啲保安系咪真系会咁？系咪咁恶嘅咧？ 系咪救护员嗰个救护车系唔俾入去你嘅屋苑里面？ 同埋佢讲紧系黄埔红磡嗰度一带嘅屋苑咧，有冇啲朋友自己可以补报料，系咪真嘅咧？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康宏环球前执行董事曹贵子同两名前高层陈丽仪同陈毅海涉嫌串谋诈骗的案件，今朝早在区域法院裁决，三人被控一项串谋诈骗同一项公司董事作出虚假陈述罪，他们都被裁定罪名不成立。曹贵子被指在2016年向康宏环球介绍信盈国际的收购计划，但涉嫌隐瞒或者没有披露他当时持有信盈国际 55% 的股份，其后和陈丽仪和陈毅海导致康宏环球的子公司康宏财务以超过8900万元收购信盈国际。曹贵子因为该宗的收购从康宏财务收取超过5700万元。至于一项公司董事作出虚假陈述罪，是指三人在2017年3月29日赞同发表存有误导、虚假或者是欺骗内容的康宏2016年的年报。 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雪昌话：近期有学生同教师感染新型肺炎，涉及多间学校，中小学暂停面授课堂，可以减低社区人群聚集嘅风险。他又说已经建议政府考虑公务员在家工作，暂停演唱会，关闭卡拉 OK 食肆的堂食时间，提早到晚上十点结束等。许雪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指出，现时新型肺炎疫情走势比第三波更加急速，而源头不明个案比例高，涉及不同年龄层和不同的行业，社区明显有很多隐形传播链。另外，许雪昌建议海外留学生完成14日检疫之后，在第19日提交第三个样本检测，因为部分个案在14日之后才发病和出现病毒，认为留多次样本会比较稳阵。模拟电视广播今晚11:59终止，明日进入全面数码电视广播年代。当局话，上个月调查显示，仍然有大约2.2%嘅住户，即系大约58,000户，仍然用紧模拟电视。当中少过一成嘅住户系因为经济原因而未转看数码电视。政府委托社联推出的关爱基金数码电视援助计划会推行至明年7月15日，继续协助有需要、有经济需要的模拟电视的住户添置数码电视接收器材。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说，数码电视广播除了提供更佳的声音和画面质素之外，可以更有效使用腾出的频谱作多种的用途，包括给 5G 的高增值流动电讯服务使用，提升网络容量，并舒缓现时挤塞的室内流动电讯热点，例如是港铁车站，支援香港的整体电讯和智慧城市发展。新华社报道，探月工程嫦娥5号任务飞行控制团队按照计划实施嫦娥5号探测器、着陆器和上升器组合体和轨道器和返回器组合体分离。凌晨4:40在科技人员精准控制下，嫦娥5号探测器组合体顺利分离。报道引述中国国家航天局说，截至目前，探测器各系统状态良好，地面测控通讯正常，轨道器和返回器组合体将会继续在平均高度大约200公里的环月轨道上飞行，并等待上升器交会对接。着陆器和上升器组合体将会择机实施月球表面软着陆，进行自动采样等后续工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清凉，同有一两阵微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天晴干燥，内陆日的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90点，跌104点，总成交金额78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44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86点，升9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建设银行6.25毫升1.5毫，腾讯控股576.5跌6蚊。美团301.6跌10.4，工商银行5.07升2毫，中国平安93.8升2.1，阿里巴巴260.8跌8.8，小米集团26.75升7毫，盈富基金26.96跌1.2，中国海洋石油8.54跌9.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3.92，瑞士法郎0.904，加元1.299，人民币6.585，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97，澳元对美元0.739，新西兰元对美元0.703。 日经平均指数报26,624点，跌20点。港金现价报16,380元，跌3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0.98美元，卖出1,77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同你讲翻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大约四分钟之前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咁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咧就排到去常月道噶。重复多次咧，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慢线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仍然挤塞，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咧就排到去常月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排到去浙江街。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交通就系正常噶。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亦都系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就慢车，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咁喺大埔道有水务急收，大埔道去呈祥道方向，跟住龙悦道嘅全线封闭，咁九巴嘅路线72号同埋81都需要改道行驶。咁另外啦，葵涌嘅大连排道亦都有水管急收，跟住伟伦中心二期一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而家来回方向都系一大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的时候咪用手提电话，专注驾驶，做个守法的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妈咪，同学话咧，停课期间都唔好搞聚会啦，要减少外出同埋群众聚集、哦。 好正确、哦，我哋第日再有同学仔玩啦。 妈咪，咁又唔使，我哋视像聚会咪得咯，一样可以一齐打机啊嘛。 哦，咁你玩一阵好啦噃。 为己为人，谨守防疫规定，携手战胜疫情。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唔中意我啊？点解咁讲咧？ 点解要企咁开啊？ 保持社交距离就系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梁明忠、崔杰彤、阿奥、林慧、白元浩， 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你好，辉先生，我知道风骚快活人的内容其实很低能，一有不开心不要自怨自艾，应该要戴返个 headphone 立即听风骚。 是啊， Didi， 你可以调校去香港电台第二台，主动响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接收免费的风骚快活人爆笑内容，或者利用港台网页的网上重温服务， 及早风骚，推前快活。 休，你寂寞吗？你老公是不是已经满足不到你讲八卦的需要呢？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已经不够喉，想多些人一起讲是非啊？ 好热啊， 个话题 好深入啊， 个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到人妻信箱，你来啦， 喂嚟啦个音乐啊， 嚟嚟嚟嚟嚟嚟嚟嚟嚟，系广播到人妻信箱开始。 广播到人妻信箱之养宠物前要谂一谂，嗱，好多情侣啊喺未婚之前咧吓，或者结咗婚唔打算生小朋友嘅夫妻咧，都会有谂过，不如我哋养翻只宠物，不论系猫或是狗，唔知佢哋养嘅原因系啲咩？最紧要就系大家喺买又或者系领养宠物之前，都要达成共识。睇下我三个姊妹，好情深嘅姊妹，有啲咩嘅睇法？今日我哋系 call 阿 Darren 出嚟去约会，去倾下养宠物嘅问题啊！ 哦 ，Darren 做乜咁好约我同阿 Rosalind 出嚟啊？做咩啊？你被公司炒咗啊？一早应该啦，有大把时间同我哋 brunch 啊！ 把口啊，好啲得唔得嘅啫？啊，而家啊，时势唔好啊，又限聚令啊，又要戴口罩啊，我哋啊仲有钱啊，有时间出嚟啊聚一聚啊，都算系咁啦，嗬 ，Darren 嗬。 阿 Rosalind 都系你咧，讲翻啲人话啦，真系。阿范叔，我咧就唔系俾人炒，系啊，又同嗰个女朋友啊，有啲重大决定，唉。即系想问一下你两个有咩高见嘅啫？ 等等先，你冇俾人炒，我应该都好意外噶啦。你上次仲话同女人分手？ 女友啊？ 女友唔系女人嚟嘅咩？女友唔系女人嚟嘅咩？唔讲得咩而家吓？咁快又有第二个？我更加 surprise 喎！你仲谂住结婚生仔啊？你会唔快啲啊？ 系咩？吓咁快玩闪婚啊？喂，呢个年代啲年轻人兴咁噶？哎呀，我有咩帮到手？你即管出声啊！你知我噶啦，啲生意范围好广泛噶嘛 ，Darren。 你两位咧，真系未出发先兴奋吓。喂，平时咧同你哋啊啲老公啊男朋友啊系咪咁样讲嘢噶你吓？啊，我冇话结婚。 冇话结婚 咁兴奋做咩啫？你哋 你话有重大决定啊嘛？ 咪就系、 是、哦，唔通系你隆胸啊？谂住 佢 算啦，你增高都做唔到噶啦。 咪就系咯，打横发展有咩好啫？真系 佢、哦、女朋友想隆胸， 咁啊可以搵你啦。 咁、哎、就唔使讨论啦。如果系就 即刻去啊嘛。 自然美我反对 系、啊。 喂，不过咁样啊，即系咯，女人啊有啲咩重要得过结婚呢？吓 嗱。我女朋友话养宠物啊，佢想养宠物啊， 切，唉，埋单啊，埋单啊，走啦， 系啊，边度做 spa 啦？嗌咗嗰只龙虾未嚟？ 嗌咗，我坐翻低啦，好啦，好啦，好啦， 你扯唔紧要啦，系啊 ，Darren 啊， 嗯， 你唔系而家连养宠物都要讨论，都要商量，你都惊啊嘛？ 咁咪就系咯。你冇钱买咩吓？定系惊俾人呃啊？其实唔使担心啊，有我 Rosalind 咧就冇烦恼啦。我有几间宠物店，你随时嚟揾我啦。 啊，咁又系啊！你惊买狗买错咗狮子狗，真系攞嚟食咩？我都识好多咧，好靓仔嘅兽医，同埋做啲宠物美容噶，有钱就冇烦恼。 咁咪就系咯，净系收啫。 禽养唔医唔医噶？ 你又冇得医噶啦？ 咪就系你医官禽兽，我哋识你。 我头先见你嗌龙虾，你都入。厨房撩咗人哋噶，撩咗好耐啊！ 唔好讲嗰啲啦， 系啊， 呢啲咧都系表面嘢嚟嘅啫，识你哋啊就冇问题啫。 Sure 啊，所以你未讲嗰啲嘢， 但系有啲深层次嗰啲问题咧，真系要有共识啊！呢两个字共识，但系我女朋友 哦，好似未定性咁样，哎，其实唔细啊，扮细。 佢识得你就知佢唔定性啦， 系 咪啊？ 或者你嗰啲 谂就唔拣你噶啦。 哎呀，可能贪佢嗰桶，哎呀，唔系啊， 嗰桶咩？ 嗰桶咩嘢 啊？ 唔系嗰头，我讲紧，嗰头住得近， 嗰栋楼啊嘛。 系嗰头住得近， 系 啊， 地铁沿线。 嗰啲细路女啊，真系唔系几稳阵嘅，随时新市新 A 哈山咪香噶。 好粗俗噶你 ，Rosen 呢？ 系 咯， 有 C 有 A， 咪咯，点带你出嚟见识世面咧？ 同 你 讲使乜嘢要有礼貌啫？ 嗱，我就觉得咁样嘅，阿 Darren 啊，你又成日要飞嚟飞去啦，约你又难过咧，就等政府派钱嘅，即系我哋又唔使啦，不过我哋大把钱，你冇只宠物嘅。咁你点陪你女朋友、啊？你有宠物帮一帮佢，等佢唔使独守空房，你都唔使心挂挂啦，系咪？ 好主意吓， 系咪啫？ 又系吓、啊，仲可以咧，俾翻个责任佢去照顾。咁咪唔使佢成日无所事事咯，好似等我养咁样啊，又走嚟烦我，又搵我啊？咦？真系、 啊， 阿凡花，你今次真系好主意啊！谂到呢啲， 抵嗌多只龙虾啦， 系啊，衣面底，衣面底 啊，真系，你又想得周到啦，等你女朋友照顾、啊，万一啊，佢系嗰啲啊，中意玩啊，中意行街 shopping 啊，冇时定嗰啲人，咁点算啊？吓， 诶，又系、啊，阿 Rosalind， 你又一言惊醒、啊，即系仔细谂下，啊，又真系、啊，买咗翻嚟。喂，万一我想佢负责任，即系佢唔负责任，咁点啊？咁我咪仲要凑多个，哇！咁咪做死我。 唉，好易啫嘛，你咪出去识多个女仔，个女仔帮你照顾只狗咪得咯，你咪继续同翻你女朋友玩咯。 哦、识两个 啊？系啊，不过如果以你嘅条件咧。 应该识三个， 你都系请个终点翻嚟帮手算， 即系物色一个终点系嘛？ 系啊， 咁样养法啊，不如算罢啦，留翻啲钱嚟做个贵嘅 spa 好过啊！真系 你冇得救噶啦，其实 François， 喂唔系唔系 个朋友， 唔系啊嗱，多个成员就多个话题，净系带宠物去 walk 啊！都系好㗎喎、哦。 你 讲 讲下讲到个老嘢咁嘅你 唔 系 呀 你咗攰咩你。 我冇年纪力壮过。老实讲啊我啊同佢啊真係有啲呢代沟啊 ,generation gap 咁样嘅。会唔会可以咁样又拉得埋啲啦 算啦 Darren, 你同我哋两个都有呢啲咁样嘅 generation gap 㗎啦。 哦、 你睇你睇你睇你睇梗係有啦。你啊，识到女朋友算执到噶啦。如果唔系你啊，话咩话咩做24孝男友，咁你咪做孤独老人咯。 喂，范花，你又咪咁讲啦？宠物啊系有生命噶，啊唔系要嚟一陪你啊，俾你玩啊。佢嘅日常生活啊，起居饮食啊，生老病死，你都要有心理准备啊，唔系讲玩噶。 咁呢个我知嘅吓。咁啊，就系想睇下我女朋友系咪一个。好伴侣咯，有冇责任心啊？系咪玩玩下啊？嗱，铲屎喂食、冲凉剪毛，哇！如果乜都要我做，我好唔得闲噶嘛，我惊唔做，就试下台做唔做？ 佢有冇帮你剪个毛啊？鼻毛， 你讲啲咁私人做乜嘢？ 鼻毛啊， 头毛都冇啊， 咪就系咯，Darren 啊。不如等我咧 make 一个 conclusion 先， 系咩 conclusion 啊 ，Rosalind？ 你同女友咧就养宠物 ，sorry 啊，你 系 扮花，唔好意思， 系咪要食药啊 ，Rosalind？ 我哋两个都要食药啊。 系啊，有咩总结 conclusion 啊？ 有五大好处嘅，第一，你唔喺屋企，狗狗可以陪佢；第二，训练你女友做一个有心人，中意翻屋企。 哦，咁我谂到啦。体验做无孩阿妈，等佢培养责任心。第四，合力养大嗰只狗狗就增进感情。 其实点解我觉得呢几个原因好似都系同一样嚟嘅？ 嗯，系咩？ 系咯，培养责任啊，增进感情啊，等佢黐屋企啊。 仲有冇啊？又话有五个嘅。 有咗佢咧，话题都多啲啦。你话唔系好窝心啦、啊？ 嗯

永恒嘅话题啊，做只猫做只狗不做情人，但系又系咪真系咁好呢？如果情侣之间要养猫养狗吓， 咁啊，曾志豪就一个尽责嘅主人啦、啊。 你都系，你都系， 我都系， 系咯，我哋大家都系， 互相扶持， 系咯系咯。兄台你先，兄台你先，哎呀，小姐你嚟啊！ 完成咗嗰一个生命之后，我都冇再继续啦。 Me too，、啊、我都完全唔够胆再嚟， 再掂啊， 系咪啊？ 唔 敢再嚟啦。 因为嗰伤感咧，实在太过刻骨铭心系咪？ 一来咧，其实系二来咧，我啊觉得因为冇人喺屋企陪他， 系啊， 佢好可怜噶。 咁你咪揾翻个人翻嚟陪佢咯。嗱，其中一个点嚟噶， 唔系咁就佢好可怜噶啦， 系啊。 但如果你讲紧话唔系纯粹话即系惊一个生命嘅离世咁严重啦，纯粹就话喂，你使唔使两个情侣仔？大家都要自己要夾定咧，咁呢個肯定係事實啦。 喂，我想話咧，即係呢度咧，呢份文章咧係其中一個點就話咧，喂，你係咪已經係固定你個伴侶係咪固定？係 冇錯冇錯。 你如果真係啱啱初相識嘅，唔該你千祈唔好咁做。 嗯，因為即係起碼要三個月後。 唔係啊，都唔止啊！佢講緊你真係諗住佢長同佢長相廝守呢個隔離嗰個咧，你將會係結婚嘅對象，你先好諗呢件事。 唔，我又覺得咁樣，你唔好預佢係養嗰個咪得咯。 啊，係啦，除非你話如果分手之後， 我係同佢邊個拍拖都唔緊要嘅。如果係我自己想養狗，我想養貓嘅，咁我換畫我都要養噶啦。 即係唔好係當係共同擁有咁樣。 你千祈唔好諗住，唔係最危險係咩咧？送俾對方啊， 送只嘢。 即係譬如話啊，同女朋友結婚一周年啊，或者拍拖一周年嗰啲咧，不如送只狗俾佢。 陪下你玩啦，你成日都咁中意咁 样。咁如果呢个前提咧，就真系你要认定喂嗰个系咪同你跟一世先。如果唔系咧，嗱你系呢一年送咗俾佢啊，佢第二年佢分手。 哎呀，咁只嘢俾翻你啊！ 系啦，佢唔要咁点算？ 因为嗰只毛孩咧就变咗好无辜噶啦，你知唔知啊？所以咧，专家成日话咧，你哋两个如果真系谂住去养宠物嘅时候，你谂下对方先。你唔好一来唔好做当做礼物，二来唔好谂住咧。喂，咦，我哋可能。感情之间出现问题，不如找个养只宠物睇下，可唔可以掹翻大家嘅感情？以为系 人都系咁嘅。 系啊，有啲人系就会 生三个 B B 系啊， 呢我都真系绝对反对呢一个谂法。 所以就系话宠物都系一样咯，都系有个咁嘅谂法咯。咁啊，宠物叫做。嗱，即系咁讲，相比之下，人系负责任大好多。咁啊，唔好话宠物唔系嘅，但系所以专家都话啦，喂，你哋啲人唔好咁样攞只宠物嚟咁样玩啦。跟住咧，佢就话啦，当你真系决定养宠物之前咧，你哋有冇达成共识？真系嗰个共识系咪？你会唔会负责金钱上面，一定系佢个服务上面，即系话要服侍佢噶嘛？ 系， 即系嗰个叫做 你去grooming啊，睇医生啊嗰啲费用都好贵噶。 佢系咪真系公平咁样去做呢件事咯？咁样一定要倾个。我想问阿曾志豪，你嗰时养完一只又养第二只嘅时候， 共识，我哋一齐行街，一齐决定再拣多只噶， 系， 唔系我嗰个系好即系好圆满 嘅 啦， 好肯定嘅， 系好肯定嘅， 大家都好爱锡嘅。 咁我听过啲 例， 都系嗰句，如果你啲例子咧，就有啲系轻松啲嘅，即系唔使咁沉重咧，就系、是、你会唔会接受到咧？只狗同埋你一齐瞓先咯。你系会令到你同你女朋友冇得一齐瞓嘅，我听过有啲例子系咁样噶， 点话？ 即系因为只狗要一齐瞓，可能佢老公系唔养嘅，唔中意嘅，就个老婆。但系佢话：喂，唔系嘛，想埋你瞓，咁我点啊？ 系啊， 系咁噶啦，咁今晚你冇得揽住我噶啦，咁啊，只狗嚟咗噶。 呢个真系要共识喎。 系啊，嗱，呢啲又唔使去到生老病死，但系咧就都系好实际嘅， 细 节到实际嘅，又或者即系可能你有鼻敏感嗰啲咧，真系要互相迁就。喂，但系如果鼻敏感好难搞嘅。系、啊，所以你养之前可能变咗拣择偶条件啊。 系 我养狗，你还爱我吗？ 你接受吗？ 爱啦，爱啦。 牌照并赋权旅馆业监督可施加发牌条件，定明宾馆牌照持有人不得喺其营业嘅名称使用酒店一词。修订条例为现有持牌人提供12个月过渡期，过渡期内持牌人可以按原有要求为牌照申请续期一次，为期不多于12个月。在利便执法方面，修订条例新增条文引进严格法律责任罪行，如果有证据证明有关的处所用作无牌酒店或者宾馆，持有人和租客就需要负上刑责，除非他们可以提出相关的法定免责辩护。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在卸任之后将会继续挑战选举结果，重申他的想法在六个月内都不会改变。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再次指责大选舞弊，但他说不知道最高法院是不是会审理他对选举提出的诉讼。威斯康星州两个县的重新点票结果确认民主党拜登得票多过特朗普超过二万张，令特朗普阵营再受打击。有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如果特朗普无法推翻大选结果，他将会在拜登就职的那个星期宣布启动下一届总统竞选活动。路透社就引述特朗普的助手说，特朗普已经考虑开设电视频道或者是社交媒体公司，令自己在2024年大选之前持续受到关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早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 16.4 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早晚稍凉，日间天晴干燥。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6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61点，跌132点，总成交金额838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44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86点，升9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建设银行6.25元升1.5元，腾讯控股576.5元跌6.5元，美团300.6元跌11.4元，工商银行5.07元升2毫，中国平安93.6元升1.9元，阿里巴巴260.6元跌9元，小米集团26.75元升7毫，盈富基金26.94元跌1.4元，中国海洋石油8.48元跌9.7元，中国移动46.95元跌6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10.338，瑞士法郎8.577，澳元5.726，加元5.968，新西兰元5.449，欧元9.2787。每百日元对港元7.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963。日经平均指数报26,632点，跌12点。港金现价报16,380元，跌3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0.47美元，卖出1,771.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新柳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就果栏。另外大埔道由于有水务急修，大埔道落返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着龙月道对出需要全线封闭，九巴路线72号和81号都要改道行驶，影响到现在大埔道落返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着泽安村一段就比较车多。另外九龙城的落善道东正道由于爆水管，东正道近住落善道一带有封路措施，九巴二号 D 同埋十号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行政长官在2020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措施，把握一国两制优势和中央政府的支持，为香港注入新动力，包括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发展国际创科中心，推动多元发展，致力造地建屋，创造就业，改善民生，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让我们砥砺前行，重新出发。详情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该，两位 set dinner 行街。 几多餐客听得我说而无味幻想你，几多天桌面的你犹如离岸十英里，荧幕里注视你，分隔有两星期，限制距离远距离不见限期。几多则语音短信你全无视或清理，几多张有关于你荧幕截图极隐蔽。情人跟风提及你体贴入微，无法略过懒得理。 黑人嘅新作品是他和团队在疫情之下观察到的拍拖新常态，两个人见不到面，靠着一起叫外卖，隔着荧光幕约会谈情。 荧幕里贴近你，不要被你疏离，限制距离远距离抱紧处理。 作曲徐桂恩，填词有陈耀森、KW 朱文熙，编曲苏道志，监制冯汉铭。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李克勤《喂食熊猫》。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终于转字头啦！终于转字头啦！ 哦，你讲嗰个温度啊？ 哎呀，系啊，好醒嘅啫，你真系。 我、哦、时间都系啦，12点 啦，气温终于转字头啦，有21度啦，唔再系得个一字啦。 系啊，今朝我都话啦，可能会有机会去到22度啊嘛，十八廿二啊嘛。 咁都 OK 噶。 一点前会唔会有变化吓？相对湿度咧就60%。 系啊，嗱咁啊，多谢我啲听众咧，我哋头先掟咗个话题咧，就话有某屋苑就喺黄埔嗰度嘅。 系啊，报纸有卖噶。 系啦，咁啊就话佢哋嗰个保安员夜晚咧见到有救护车想入嚟咧，竟然就唔开闸，仲讲到明咧就话呢个闸夜晚系唔会开嘅，你自己行人路入去啦。咁啊，事后咧有啲网民就话唔系一个屋苑系咁，佢话好多都系。咁、我哋就好惊讶啦，真定假嘅咧？咁啊叫大家爆料啦。 系啦， 结果就有嘅嗱。首先咧有人就更正咗，因为咧其实佢而家冇讲实嗰个喺黄埔嗰个地方系边处嚟噶，咁有啲网民就话啦，唔系你哋估嗰只船啊，佢话应该咧就 喺嗰度， 系啦喺红磡湾嗰度咧有某一个嘅屋苑，就系嗰度嘅咁样。阿田华你都有去过系嘛嗰度？ 系啊，即系好近嘅，其实喺佢隔篱嘅啫嘛。 系啊，嗱呢度一个啦，咁第二个咧就系、是有网友咧就话啦。原来呢喺观塘啊，观塘呢有一个叫做晓咩苑嘅地方呢， 曾茂平 係啦，佢就话呢有人报料就话早几日呢用个紧急服务都请教过啲救护员哥哥，佢哋就话啦，啲救护员话而家呢想入呢个晓咩苑呢好难入㗎，佢话要等好耐呢先开到闸，仲要真係紧急呢都剪唔到锁喎。即是话咧，嗱呢一句说话证明咧， 解唔到锁啊，剪唔到锁啊， 剪唔到锁啊，呢 剪烂 嘅系啦。即系我谂呢句说话证明咧，嗰啲救护员啊，其实如果可以嘅话咧、哦，又真系紧急咧，佢剪锁都会尝试使入去噶， 但系都剪唔到， 都剪唔到，因为佢话咧，人哋换晒一啲咧剪唔到嗰啲锁头。 哇！ 即系呢个我哋冇图片睇就唔明系咩嚟噶啦。咁但系 即系剪唔到唔紧要，但系你要帮手开到咯。 系啊，咁咧佢后来呢嗱呢一单案咧，佢喺嗰个网上面咧系写得清仔细啲噶。 系， 譬如佢讲紧咧就话由嗰个所谓嘅鸣机咋，即系主闸嗰度开始咧，佢话第一条兜路啦，第二条、第三条，跟住噏完之后咧，佢就话。有人要先讲清楚咧，就负责范围，同埋咧究竟控制室咧就话呢啲五条紧急通道咧就要俾人知，咁佢话可能即系搞咗好耐啊，佢话咧个救护员落到嚟咧咁多条路又唔识行啦，佢话咧仲要自己打电话叫管理员入嚟开锁放人，佢话感觉好差。 Okay,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 效率问题啦。这个 就 是 讲紧夜晚啊。 佢似乎都是、哦、我见到佢影住张相咧，就夜晚。咁然后咧，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喺我哋附近嘅。 阿 Billy 咧就话啦，系啦，喺九龙塘某一个大型屋苑啦， 咩一号啦， 系啦系啦。咁佢就话有两个咧嘅出入口啊。咁啊有一个咧就出入口咧系夜晚咧就一定唔开嘅。 车闸， 车闸系佢都系讲紧夜晚啊，一定唔开嘅。咁啊救护车咧需要兜翻落山揸都四分。分钟咧，先至可以入到屋苑入面个范围。 我即系揸 四分钟，你谂下几远 嘅。但系嗰啲话 call 白车嗰啲有时间。 系啊，成日都话争分夺秒噶嘛。 有一个服务承诺嘅。 其实我哋咪需要救护员，可唔可以再同我哋联络一下？ 即系 究竟你哋系咪有烦恼嘅咧？喺呢个夜晚救援嘅时候。 因为头先嗰个听众话，九龙塘嗰屋苑咧，我都有追问佢，我话冇得投诉噶。佢话冇噶，佢话咧，据讲消防处又冇理到，得个病人就。惨啲囉，会迟咗接受治疗囉。 係啦。 所以呢几个位呢，我哋而家见到呢，即係我哋短短地呢已经有两三个听众同我哋讲咗，即係两笪地方啦。都係有啲咁嘅情况喎，真係。 我用一个常识去諗啦。就算我哋去我要开一间嘅铺头食肆，咁啊都要消防帮板嚟睇过。合格啦，咁先俾个牌我啊，我先可以去开档啊。 系咯， 一个屋苑，咁佢都要啲走火通道或者喺地面好，喺楼层里面好，都要合格，系 OK 倾好晒，咁先至俾你批你有入伙子啊，系咪？ 佢一定有啊，佢 OK 啊，佢只系唔开闸啫嘛。 佢有闸唔开啫嘛。 咁会唔会系一开始嘅时候会讲话？有走火通道或者有紧急通道，不过唔开俾消呢个救护车， 系咯，咁冇讲 嘅，唔会咁讲噶嘛，点会咁讲嘅啫？ 保安员又好，救护员又好，都同我 打嚟 讲 下。我哋以前都收过佢哋嘅电话噶嘛。嗱，保安员有试过打我上嚟，嗰阵时又讲紧泊车嗰啲问题。 系 救护员都有噶，佢就话啊，叫大家呢排生性啦，佢哋做嘢好忙啊， 系啊，唔好乱咁牙痛嘅话去拖泊车啊咁啊。 不妨真系打嚟咧，讲下究 竟。或者面书留言啦。 系啊，即系似乎好似系解决。解决唔到嘅，咁我见过咧，网上面有啲 有压力就会解决到啦。 系啦，我见过网上面有啲保安员群组咧，佢有轻轻讨论过嘅，佢就话啦，喺嗰个保安员唔识做咯，即系写张纸都懒。咁似乎咧，我 写张纸 系啦，我感觉到咧，可能就系、是、其实可能佢佢唔系佢写张纸，可能系申请 啊， 可能会唔会咧、哦？我怀疑咁样嘅，佢嗰个讲法就系话，你连写张纸都懒咧、应该就系话，如果你夜晚要咁样开咗门咧。可能你要写张纸解释，写翻个报告，咁可能啲保安员就话：喂，大佬好麻烦嘅，咁都嗱，你就容易理解啦。 少 做一样嘢，你就唔使咁多麻烦咁样，咁系咪真嘅咧？而家我哋暂时就系见到个现象发生咗。我哋唔知点解会咁噶， 但都系讲个夜晚啫吓，日头唔知会唔会 即系夜晚佢个闸唔开啊嘛， 系咯， 但系如果日头佢个闸开咪冇事咯。就系讲夜晚， 咁、人哋紧急用啊嘛， 唔系咯？点解会咁嘅咧？欢迎大家打嚟，即系1872388，1872388， 或者网上留言。 唔系，我哋睇下有冇朋友可以网上留言，讲惯咗。 网上留言， 好兴奋。 嗰个电话就备用啫 ，网上留言。 网上留言，我哋更快更直接收到。 因为我哋冇人手啊，我哋冇人手啊。 网上留言即系喺风骚 个 page 嗰度，系啦，不妨同我哋反映下啲意见啊。咪多谢大家，多谢大家。 又当系教下我哋啦。了解一下， 所以呢只歌咧就系好啱讲呢单新闻嘅。 咩啊？ 紧急啊！救急扶危啊！你就系企喺度，旁观啊！旁观有罪啊！ 领月的书音声，现代中监进那什么的眼光。这重伤、啊，同事都欢笑于谁尚在共伤，谁料早已过百万计，无人声响。是否虚空的世界愉快，内心堆积的腐败。一书架破戒似变态，却还不识那道阴影太坏。旁观者都应该接受惩戒，为彼一起作假。说句对不起，我已抵 笑，几多的阴暗面积。想破这一位，恐怕再有更多位帮下对应。凌月的痴狂饰演大众感想，那什么的眼光看待这创伤？讽刺的欢笑于世上再共生，谁料早已过百万计，无人相看。长还不识那道阴影太坏，旁观者都应该接受惩戒。旁观者都应该接受惩戒。 快啲开闸，快啲开闸，唔好阻人前进啦！快啲开闸， 陈雷啊， 系啊，旁观有罪啊！佢系陈雷吓，睇下如果你有啲料可以报嘅，不妨我哋个面书度留言。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哇！又有一个咧搞笑嘅新闻咧，真系好似咧 你搞笑 做戏咁做啊！真系 佢未惯 咧，你起音我先喐噶嘛？ 系啦系啦，佢惯咗我呢个音乐， 好似机械人咁样诶。即系呢啲咧，以为做笑片咧，先至有咁嘅桥段。 但系 现实生活之中咧，都成为咗一啲罪案嘅抄桥啊，可能系吓。竟然有人咧系揸住支玩具枪去打劫银行。 哦，又中添啊，可以。 又有啊， 即系又俾佢呃到。 喺呢个河北嗰度。 河北。 不过今次大家咧。见识多咗， 佢个玩具枪系长枪嘅， 嗱， 仲黐咗价钱牌， 未咩嘅， 即系实在太容易令人哋一眼就看见，因为佢有一个咧系塑胶料做嘅仿真枪嚟啫。啊，咁啊，佢又冇讲话佢有招招，即系有 响声，即系 连连闪灯啊，咁啊冇啊，咁但系一眼都望到，可能因为我哋实在咧睇好多啲 警匪片， 警匪片啊，再加埋一啲嘅警察方面一啲信息啊，咁知道一把枪啊， 系 有阵时跌都跌咗啊，都要执翻起啊，咁都知个样模系点啊，系咪？ 系。 咁所以真係今次喺河北咧，呢、這个男人咧咁样嚟到去打劫银行，揸支玩具枪咧，就令到咧啲银行職员一睇就知啦，所以咧就冇人理佢。 哎哟 啊，咁最后呢个男人点咧，就只好 败走佢自己。 係败走自讨抹脆咁样离开。 吓咁又话冇事啊。 唔係，因为警方咧係将嗰个男人咧係捉咗啦，已经。 係啦。 拉到啦。 係啊，因为佢即係 咁都叫企图行劫啊！ 系啊， 系 啊， 我以为咧，佢系即系大家咧，开斗开咧，佢又攞把假枪出嚟，个职员就 OK OK OK， 俾钱你，俾钱你， 俾啲假钱你， 系全部阴司纸啊，即系俾晒嗰啲咧， 系玩具钱啊， 系啦。然后呢单嘢点揭发嘅咧，就个贼拎住台钱去警局报案，岂有此理，货不对版啊！咩事啊？我话明要全部大纸噶嘛， 佢俾晒散纸我， 系啊，同埋我打劫嗰个系丰收银行，佢全部俾晒名通我。 喂，不过咧， 可能咁样投诉翻 嗱，呢一个男人咧，唔知佢系。是真系咁精啊，定还是咧系扮懵啊？ 定点，佢可能就系谂住揸， 佢可能买错咗啊， 买支 咧，佢俾人呃， 佢系俾人呃啊，可能系， 你同情佢啦嘛，定系咁啊？佢嘅索性咧，一开始就系买一支咧，好容易睇得穿系假嘅枪， 咁跟住 咁，然之后跟住咧，如果佢失败嘅话，咁佢咪炸炸低低咋？我试下玩下啫嘛，又或者唔系。而系依家咧话怀疑佢有精神问题。 哦，我谂到第三个可能。怀 疑佢有精神问题，所以咧，啲银行职员咧，经常都见到佢走嚟胡闹噶啦。 系啊，我谂到第三个可能性， 系咩啊？ 去帮下佢咯。 狼来了嗰个故事。 哦，帮佢哋演习。 即系你而家帮紧个贼咯， 唔系，你谂清楚系点样发生嘅？狼来了嘅故事系 第一次系假嘅，我去虚惊啦。第二次 系 又嚟啊，咁样。啊，第三次佢真系买咗支真枪。 咁然后狼来了嘅故事系点噶？第三次啲农夫唔去帮手噶 咯。 你咯，所以嗱，我睇得呢个 Netflix 啊，嗰个咁样嘅纸房子多啊，佢哋全部都系谂住咧，点样可以咧，即系无惊无险咁样咧，就入到去打劫噶嘛。 哦， 会唔会咁样啊？第一次玩具枪，咁啊报个公安啦。 系啊， 公安就话：哎呀，这个傻瓜蛋啊，乜得假枪 啊，有问题啊！ 第二次再嚟过， 都系 又报案 啦， 又是你啊，怎么又来啦？咁样好啦，又嚟过，到第三次 系。 系啊，唔使啦，又系呢间银行， 系啊， 又系有人持械行要啊， 报警啦， 系啦，佢又唔报警啦， 一阵走噶啦， 系啦，就算报咗警咧，可能公安一听到咧就话又系封咗银行，又俾人打劫啊，得啦，又系嗰个傻佬啊嘛， 系啊， 就唔派人嚟， 系喎， 可能系今次叫天不应。成功打劫， 真系俾佢攞晒钱。 嗱，会唔会有咁嘅可能性啊？ 哇！咁我即刻喺下面留言先。 系啦，真是何策划？系啦，我策划嘅真系。 小心啊！ 嗱，我呢度另一单咧，都系同打劫有关嘅。 系。 不过咧，佢就系话俾你听咧，原来连打劫都有讲潮流嘅。 潮流着得 即系轻打，唔系轻打咩铺头啊？ 唔系即系嗱，如果咧你话仲系抢， 嗱我哋都系讲嗰句啊，唔系教大家新闻啊， 边有得鼓励啊？就你买玩具枪就得啫，真系。 新闻 嗱。打劫銀行啦，打劫金鋪啊，咁啊呢啲咧就叫做咧固定同埋傳統嘅打劫對象。 係 而家有個新興嘅， 新興嘅， 即係佢呢一單案一做咧，啲人就話：哇，識揀喎！首先你緊貼個 手提電話， 緊都 outdate 咗啦。 打劫口罩鋪啊？ 唔係過咗啦， 又唔係喎， 疫苗。 疫苗都未嚟， 系啊，咪打劫嗰啲运送疫苗嘅车啊！嗱，我哋都系讲 同最近 即系新闻 上市嘅一啲用品有关嘅 上市 系啦，仲要引起一众咧啲 KOL 啊或者啲用家咧就互相喺度咧即系喺度垂涎啊，就话哎呀你又好啦，你有啊咁样，哈你唔抵得我人哋送嘅可以开箱添啊，兴 乜嘢啊？ 嗰啲金服 唔系咩金服啊？哦，唔系蚂蚁金服嗰啲， 都唔想啦， 唔想啦，真 系， 系实实在在一嚿嘢嚟噶， 一嚿嘢， 系咪攞嚟煲饭嗰啲米啊？ 证明我哋真系咧， 都唔系， 唔系，唔系，证明我哋真系完全冇嗰种咧娱乐嗰种嘅味道喺树啊， 娱乐噶， 系啊， 娱乐界，我系咪打机噶？ 打机冇错啦。 嗯， 就系嗰部机 哦， 嗰部第五代 又有新嘢， 系啦，佢出到第五代啊嘛 ，PM 啊 嘛，咁之前就好多嗰啲 争咗好耐噶啦，唔系咩？ 争咗好耐啊，咁之前咪就好多嗰啲 KOL 咧，都喺度互相喺度咧就话啊，你有得人哋送俾你，又或者你买到咩都好， 原料嚟嘅呢个。 咁佢而家打劫真系同呢样有关， 抢呢样嘢啊！ 佢话咧，因为呢个 PM 咧喺欧洲、亚洲咧都陆续推出啦，全球都关注呢单新闻发生喺边咧？智利。去到呢个南美嗰边， 冲出 南美洲 系啦。 佢话咧近日就发生咗一宗咧大型抢劫事件，点大型法呢？ 成车劫咗佢， 成车 系啦， 就系运送呢一个 P 五嘅游戏机嘅一个大货柜车。佢话咧就行到一半嘅时候咧就俾人拦途截劫咗啦，咁样 成批冇咗啊！ 成批冇咗，咁跟住咧，原来呢个真系 好傻啊！人哋成碌咧都有嗰啲 number 喺晒度啊，系啊， 冇 啊， 佢可能有地下渠道去货 啊，可能佢散货咧，可能黑市交易啦，你唔知啦。咁咧嗱，佢而家就咁讲嘅，而家嗰度有差唔多 有几部唔见咋？ 哇，成架货车， 成货车佢冇写几多， 可能即系过万部。 系啦，但系咧佢原来受影响咧好大嘅，佢话你打劫金铺咧，你都好少会话，哎对唔住啊朱女，你明明喺度订咗今年咧要结婚咧冇啊，好似冇听过呢啲嘢噶。 好惨啊！ 系啦，冇听过噶嘛，但系佢呢个就有啦。 而家个就系嗰啲订家咧，就系话我唔好意思，成车俾人劫咗，喂，可能佢揿咗好多次 F 五先揿咗翻嚟。 系啊，冇错啊， 揿咗好多次 F 五先有个 P。 佢而家咧好惨嘅地方咧，我觉得系咧嗰个公司咧，佢本身已经受损失啦，但系佢唔可以自己眼泪暗中流，佢仲要赔钱。 系啊系啊， 佢话咧，因为有好多 大概有佢玩家数量又未讲到几多，但佢就话咧，成个十二月份咧，一啲会员咧嘅资格咧都啊，佢话有啲玩家冇咗呢个货，佢就要赔翻咧一啲咩俾佢咧，譬如话赔翻啲礼物包啦，500几蚊一个噶，再赔翻咧可能一个咧 PS 嘅会员资格咧就送俾佢咁样。 喂，得不偿失，佢仲要损失，不过佢一听保险嘅、 啊，可能都系啦。嗱，所以原来咧打劫呢啲游戏机咧，可能你对嗰个全球影响啊，仲大过打劫咁狠。 冇咗份圣诞礼物先惨， 唔好做贼，唔好打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本港今日新增大约7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115宗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6238宗。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话，安老和残疾人士院舍和护养院员工要接受强制检测，虽然有难度，但院舍风险高，冬季疫情是未知数，因此必须要做。他重申已经考虑不同的方案，但是都不可行。不过他说，一些员工或者需要放假搭车去做检测，当局会考虑给予津贴，减低他们的经济压力。另外，當局正係研究幾時停用同埋停售長者八達通，要轉用個人八達通，以杜絕2元乘車優惠計劃被濫用。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話：近期有學生同教師感染新型肺炎，涉及多間學校，中小學暫停面授課堂，可以減低社區人群聚集的風險。他又說，已經建議政府考慮公務員在家工作，暫停演唱會，關閉卡拉 OK， 食肆和堂食時間提早至晚上10點結束等。許樹昌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現時新型肺炎疫情走勢比第三波更加急速，而源頭不明個案比例高，涉及不同的年齡層和不同的行業，社區明顯有很多隱形傳播鏈。另外，許樹昌建議海外留學生完成14日檢疫之後，在第19日提交第三個樣本檢測，因為部分個案是14日之後才發病和出現病毒，認為留多次樣本比較穩陣。康宏环球前执行董事曹贵子和两名前高层陈丽仪和陈毅海涉嫌串谋诈骗的案件，今朝早在区域法院裁决，三人被控一项串谋诈骗和一项公司董事作出虚假陈述罪，他们都被裁定罪名不成立。曹贵子被指在2016年向康宏环球介绍信盈国际的收购计划，但是涉嫌隐瞒或者没有披露他当时持有信盈国际 55% 的股份，之后和陈丽仪和陈毅海导致康宏环球的子公司康宏财务以超过8900万元收购信盈国际。曹贵子因为这宗假收购，从康宏财务收取超过5700万元。至于一项公司董事作出虚假陈述罪，是说三人在2017年3月29日赞同发表存有误导、虚假或者欺骗内容的康宏2016年年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昼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早晚稍凉，日间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60点，跌134点，总成交金额842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44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86点，升9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建设银行6.24升1.4，腾讯控股576.5跌6.5，美团300.4跌11.6，工商银。 銀行$5.07升兩毫，中國平安$93.7升兩蚊，阿里巴巴$260.4跌$9.2，小米集團$26.8升$0.75，中國海洋石油$8.47跌$9.8，盈富基金$26.96跌$1.2，中國移動$46.95跌$6。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1，日元103.91，瑞士法郎0.904，加元1.299，人民幣6.586，英磅對美元1.334，歐元對美元1.197，澳元對美元0.739，新西蘭元對美元0.703。日经平均指数报26489点，跌155点。港金现价报16380蚊，跌3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33美元，卖出17.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当我哋15年后再见，遗憾依然。音乐说， 15年后。你实现的美好将来，能淡化我悲哀。 当你发现失恋，又有乜好怕？音乐说。关于失恋 的问题，请不勇气。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二台通识60秒，由今年12月11日起，香港的法定产假将正式由10周增至14周，延长产假将令本港政策和国际劳工组织的指引看齐，令刚为人母的女性有更多时间适应家长的新角色，安心重返职场。同样重要的是，政策将为在职妇女提供更多时间喂哺母乳，为小朋友的健康和发展都会带来好处。平机会对于这项措施终于落实推行觉得高兴，不过现行法例在保障在职妇女免受不公平待遇方面仍然有不足。平机会早在2016年向政府提交歧视条例检讨报告，当中建议之一就是要为女性引入法定权利，等她们在产假后可以重返以前的职位，如果那个职位已经不存在，就需要以相近的条款和条件提供一个合适的替代职位。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60秒。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接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今日风之卜咧，我学咗咧桂花田嘅绝招。 系咩啊？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讲嘅嚟个续集，哦、因为我发觉真系太嘥啦。 延续 上次玩完奇技任考个名咧，其实已经冇晒时间咧介绍。 科学咁解 啊？系啊，介绍咗两个 item， 跟住就冇晒啦。 其实有啲嘢系可以即系新填两。 系啊，我觉得咧今日想添食啊。 好啊， 真系要同大家再讲翻啊。 通过， 通过，好啦，好啦。 系咪嗰个任咩啊？ 奇技淫巧咯，中国古代奇技淫巧，我今日咧谂住讲嗰啲咧，真系再实用啲嘅。 记得上个礼拜就系讲咧，人造摩天轮同埋 系啦系啦 呢个 天秋 铁星制蜘蛛， 嗰个系古代嘅游戏嚟噶， 嗰个唔系 嗰个系百无禁忌嚟噶。 系咩？ 捞乱咗，捞 乱咗啊！哎呀，咁阿 Sir 真系， 唔该温书，温一温书先。 哦，温一温书，我都唔记得咗上次讲啲咩，我真系唔紧要啦。嗱，今次我开啲新嘅。 哦，好。 系啦，咁咧佢有，因为咧佢呢一个所谓嘅秘方里边咧，有一部分咧就叫做医药秘方。 哦，咁啱你呢个 topic。 系啊，唔系医药秘方咧，有啲系同大家咧有关系噶。嗱，我读啲名啊，睇你对边一样有兴趣啊。嗱， 哦， 例如。增长视力的方法，美容奇术， 美容奇术 女子换容术， 易容 有换容啊，古代 啊，不如就讲下呢个先啦。 好啊， 佢系嚟自呢，好笑噶，佢嚟自呢一本古书咧，真系听都未听过噶。冯氏锦囊， 边个诶？姓冯 嘅，姓冯个冯，系我唔知咩嚟嘅。冯氏锦囊， 即系冯氏家族里面有个锦囊。 系啦，咁咧佢点样形容呢一个叫做女子换容术咧？佢就话啦。有一种绝技咧，可以令到女人咧随时变换容貌嘅。咩叫变换呢？就是、想红就红，想白就白。 哦，咁好简单啫。 化妆品 系啦，佢 其实我觉得似化妆品啊，应该系。 佢应该系化妆品。 佢就变咗叫做换容术咯。 应该珍珠抹啊，或者即嗰啲 胭脂水粉系 啦， 系啦， 我觉得系咯。 譬如咁样嘅，佢话啦，用冬瓜仁五两。哦，冬瓜仁其实系， 系咪即系个粒？ 系咪应该就冬瓜子 啊？ 系啦，白羊皮二两，白羊皮我真系唔知咩嚟嘅。 咁咪即系羊皮咯，系嘛？ 但羊皮系咩嚟？唔系绵羊个羊啊，唔系绵羊个绵啊，唔系绵羊。 白羊皮唔系绵羊个皮啊！ 我睇到曾志豪有啲咁 嘅问题。杨柳树嗰个杨啊，白羊冇木字边啊，杨柳啊嘛，白羊皮唔知咩嚟嘅，仲有桃 树皮 系啦，可能系杨系咪嗰啲 树皮咯？ 白杨树嘅皮啊， 白杨树嘅皮。 咁你当诶药材咁，所以用两剂啊嘛。 系啦，冬瓜仁啦，白皮羊啦，白羊皮啦，同埋桃花，桃花就明啦，将佢磨成粉。 哦。 咁啊，不过你个古方嚟噶，你听下好啦，唔好乱嚟啊！佢话咧就每日就食，咁啊食完之后咧，佢就话咧块面就会红卜卜噶啦，因为有桃花嘛。 嗱，佢呢个咧系讲紧内服之后会令到块面白，佢又唔系搽上去外敷 嘅。 系啊， 内服噶。 佢话系内服噶，咁佢仲讲到咁样嘅。如果咧你想红咧，就用桃花。 嗯。 如果你想系白雪雪嘅咧，就加多啲冬瓜仁。 哦。 咁咧，佢话咧十日之内咧。块面就白净细嫩，五十日之后咧，全身肌肤润滑如玉，可以话系冰肌雪肤，花容月貌，令人云荡啊！ 咁紧要，咁啊不妨一试喎。 哎呀，唔好喎，冬瓜子你点知凉唔凉啊？凉死咗都梗系成白白晒啦！ 我会请教中医。 系啊，呢个就劲喎，真系好啦。第二个咧就系我哋而家咪成日讲咧童颜巨咩咁样噶嘛？ 系啊， 童颜巨肺啫，巨肺啫， 唱歌好叻。 咁点样可以令到你变童颜呢？ 天生嘅喎， 系啦，我哋可以叫榴莲嚟讲解下，究竟佢系咪由细都系食呢啲嘢嘅？佢亦都有第二招，佢啊收录喺一本古方咧，就叫做《奇方类篇》里边， 唔都系食榴莲嘅？ 唔系，佢就话啦，用白菊花，用啲梨汁榨半碗汁，仲要加白果啦、白蜜啦，呢、這个白蜜唔知咩嚟嘅真系， 雀嗰啲啊， 系咯，雀嗰啲真系， 佢点写噶？请问， 咪即系白色个白蜜糖个蜜咯？ 哦， 唔知系咩白色嘅蜜糖咧咁、哦 okay、样，仲有白酒啦，最紧要仲有一样 就系白朱古力啦， 唔系都系白色，都系白色嘅， 因为全部都白色嘅。 仲有一样，仲有一样白色嘅。 哦，系啊， 饮嘅。 哦，白酒啊？ 唔系，白酒有啊。 哦， 仲有一样嘅，好珍贵嘅，饮嘅 米水。 唔系，好珍贵嘅。 好珍贵 嘅白露， 得女人先有。 白露， 得女人先有嘅。 得女人先有， 晶莹。 得女人先有嘅。 哦，人奶。 人奶啊！ 哦、 人奶边度嚟嘅妈咪？ 咪 就系奶妈咯。 系啦，人奶仲要半盅。 哇、 啊、哇，最主要、 啊，最主要啊！ 真系不得到，我就即个 B 啦，又益你喺度饮，俾人哋饮。 喂，有证啊嘛，你成日都话有证啊嘛， 系有证啫。 做番碱都做啦，系咪？ 有多啊嘛。 嗱，证明呢个人鱼咧，就唔系净系而家先至我哋即系有其他用途嘅。 美容 啊，系啦，当年咧佢已经有呢本书嘅收录啦。 点秋香啊，周星驰都有啦。 系啦，佢就话啦，嗱，你将白菊花咧同埋李汁咧加啲酒咧就蒸。成咧结塌塌浓汁，再用啲白果中烂佢，同啲蜜汁咧就喺度喺磨喺度研喺度研佢，瞓觉嘅时候咧就将佢搽面。 哎呀，古代面膜啊， 真系啊！ 咁嗰啲人奶咧？ 捞埋喺里边咯， 捞埋咗噶啦， 捞埋啊！佢话咧，仲要 冇蛋白噶咯， 我谂佢再劲唔使蛋白啦，佢有人奶咯，已经 买落埋蛋白就更润啫嘛。 我想问啊，嗱，你而家如果想整嘅，你咁啊男人之家咁样，边有搵人奶啫？咁啊，梗系落蛋白噶啦。 我哋程公子。银两万贯，你叫佢买个奶妈翻嚟，个奶妈以为有啲咩入莫之宾啦，点知唔系斋要人奶敷面啫？ 我要高薪噶嘛？ 系啊， 系咪讲紧古代啊？ 古代啫，系啦。佢话咧，我嚟搽面咧，佢真系好似敷 mask 嘅，因为点解咧？第日先洗 ，OK， 哇， 第二朝先洗，敷通宵。佢话唔使几耐就可以花容月貌，颜如童子啊！ 呢啲就系古代嘅 sleeping mask， 就 系 啦，哇！呢个真系劲啊！哇， 呢个古方嚟， 古代 古方嚟噶， 犀利 喎！系啊，嗱， 唔知而家仲有冇呢啲嘢，即系 整人。 唔係啊，即係嗱，白菊花有啦，頭先 定係會唔會而家現代嘅呢啲物產物咧？其實嗰個元素或者提煉啊，都係咁樣演化而嚟嘅。 我覺得都差唔多嘅。嗱，呢個本來我想留俾黃耀祖嘅。 增高啊，係咪啊？ 我都需要， 你唔需 要， 你唔需 要。哦，秃头发 系啊，秃头生发术 啊，系啊，哎呀，佢有呢个问题咩？ 冇，佢纯粹多多益善啫，少少无区， 系 啦，我哋讲到咪多多益善，少少无区， 有多好过冇啦， 系啦，但系呢个咧， 其实我都需要嘅， 但系呢个就惊啊， 点啊，全部都黑嘢嚟嘅， 唔系啊，嗱，佢要用咩咧？首先， 牛 A， 你要攞啲胎发， 胎 即系 B B 仔嗰啲胎毛， 胎毛笔嗰啲， 系啦 ，OK， 嗱，你冻有啦，嗱，跟住呢个咧，我要查都唔知咩嚟嘅，兴奋啊！就唔系令你兴奋，系轻重嘅轻，跟住就即系粉面粉个粉啊，粉末个粉啦，兴奋唔知，所以你都揾唔到噶啦。跟住嗰个就知嘅松枝，即系嗰啲即系好似嗰啲树枝汁液嗰啲啦，系啦。最尾呢个咧就真系黐线啦。哎，仲有两样嘢系黐线嘅，红薯粉， 我都话 真系有啊， 系老鼠公啊，红薯即系老鼠公啊，即系雌雄个雄啊， 雄性 系啦，佢仲要教你点分啊，你知唔知？即系你古人咧，真系好癫噶。佢呢本书话咧， 教你点分公乸老鼠 嘅粪便啊。佢话啦，两头尖嗰啲就系红鼠粪。 哇，好 真唔知佢点样可以研究嗱，我哋冇办法帮你 fact check。因为我唔会识得揾粒老鼠 A 出嚟咧，然后同你研究一下咧边头尖边头圆啦咁样。 哇，系诶，头先个兴奋咧 系点？ 系唐代已经开始有噶啦呢只兴奋， 即系咩？ 系 啲化合物嚟嘅。 系啊， 佢话系一。 而家喺化妆店有冇得卖？ 系啊， 嗱，而家就 唐记 唔 系卖呢啲啊， 但系入中药嘅，如果你去中药铺可能有 哦，中药铺 啊， 好啦，跟住仲有嗱红薯粉啦，然后仲要加埋咧第二个又好癫嘅脐带啊。 喂，唔好意思，头先我话啊， 磁带啊， 即系生完 B B 个磁带， 唔系 cassette 带啊，系真系嗰个。 咦，我都有啊，喂， 你又有 keep 咩？ 我有两个 B 啊嘛， 但你有冇 keep 先得噶？ 我有 keep， 犀利啦，嗱呢铺阿祖重金礼聘你啊，真系。 点啊？ 佢话将头先个抽嘢咧，胎发咧，兴奋啦，松枝啦，红薯粉啦，同埋磁带咧。分量相同，硬成粉末。 哇！ 再捞啲麻油你有啦， 麻油啊， 系啦，麻油捞埋佢，再搽埋喺个头壳顶度。佢话不用 头壳顶， 太长时间啦，就会令到个秃头生出新发啊。 哇！ 呢个系讲紧古方啊。 哇！呢个古方真系 冇任何 fact check 啊，千祈唔好学啊。 我都系咁。 阿祖啊，你唔好而家谂住咧， 你唔好收买我啊， 你唔好谂住买。 一行过音乐雪嘅时候，哇！有阵麻油味，音乐雪麻油味， 系咪好肚饿咧？ 真系好癫啊！呢件事， 黄耀祖今次嘅嘉宾系麻油大王， 系啊，仲要真系劲啊！有红薯粉呢件事啦， 系啊，成日都系话搵啲嗰啲 A 咧，系好似有用噶嘛。 系啊，嗱，呢啲咪就叫做所谓嘅， 真系偏方得很啊。 系啊，奇技淫巧咯。 古人咧，佢系咪特登即系整啲难度嘅咧？即系譬如佢要胎毛啦，仲要脐带啦，仲要人奶咧，全部呢啲都系好特别，系咯。 系啦，嗱，我讲埋，仲有一个，就结束我哋咧呢一 part 呢一部分先，呢 一 部分 系我哋系 呢一个好夸张。 系咩啊？ 佢话咧，如果你我都系谂下点讲好咧。OK， 佢系医一个，佢系医一个病嘅。 系医咩病啊？男人噶。 最尾先俾你估下医咩病？ 男人啦。 唔系，但系佢用嘅方法咧系好古怪嘅。嗱，最尾先话俾你听医咩病吓。 好啊。 佢个招叫做咩咧？ 系 呢招 香蕉。 如果你患咗呢个病嘅时候，应该点做咧？嗱，佢咁样介绍你，盘膝。端正坐立， 哦啊、 坐喺度先，端正咁坐， 用两只手， 翘脚坐， 两只手紧紧兜住你嘅外肾啊！ 我个肾喺边啊？ 你的神在后面， 背脊啊， 系啦，喺后边腰间。 你要留意我嘅讲法， 系 外肾。 系啦，咩叫外肾呢？ 外肾是咩嚟嘅？ 外肾咪即系 内 胆嘅 部位。冇错啦， 即系高丸啊！ 啊，桂花田，你今日醒到爆炸！你唔好扮嘢，等先，我好怀疑啊，程公子，桂姑娘，你究竟系咪？ 何方？ 你系咪用过呢招嘅？ 我就系古人嚟啦。 唔系你系咪用过呢招先？ 唔系因为 外神你都知道、啊， 我外神嘅样实在太似，其实 即系话有另一个读叫法系叫外 神，外神好好听呢个名， 好温柔啊， 即系你唔使下，你唔使下同 high court 捞乱咗啊嘛，系啦， 因为就咁讲高院都有人会觉得好好难以启齿啊嘛， 我哋又有个新名 外 神。 舒服啊！突然 间，但会唔会搞错咗？你问我外子有冇事？唔系你外神， 我问你外世啊！ 你外神有冇事啊？哎，问得好好 好文雅， 系啊，即系 好有知识分子啊！ 即系讲波啊！我哋下次同阿老郑讲咧，老郑啊，如果你一脚喺禁区度做人才，俾人省中咧， 外神啊！ 嗱，攞只手揞住外神先， 外神不保啊！ 系啊，外神不保啊！ 即刻冇问题。 系啊，好啦，佢话咧用手。紧紧兜住个外神， 哦，双手啊， 系啦，双手，咁、哦、你外神啊嘛， 好， 真而重之，一只手定两只手嘛， 双手啊， 双手， 即系左一个神，右一个神， 系啦，然后咧就闭口，呢个鉴识，即系话咧你就要咧唔好有咁多， 即系自己 闭气先， 听住自己嘅呼吸， 系啦，全上真气，佢咧就会发觉咧喺尾间咧就会有阵气咧就通过你个背脊， 跟住噗一声 升上去，仲要咧嗱， 咁泄气咯， 系啦，佢仲有第二个名嘅，佢有第二个名嘅，黎丸啊， 咩啊？ 黎丸入边位啊？ 即系嗰度啦，又系，又有第二个名咯。 点解？ 又系嗰度 啊？都系嗰度，佢都好多叫法啊。 外 神 同埋 黎 丸， 佢话咧，哇，啲气咧就会经过你个夹住个背脊上，跟住咧慢慢就上埋你个黎丸，咁咧就可以咧就驱逐咧你嗰个病噶啦。嗱，仲未开估个病啊。咁咧，你仲可以低头啦，好似低头夹住只脚，然后咧好似做礼拜咁样咧，咁咧就越出得汗多就越好噶啦。记住， 仲会出汗。 系啦，记住，手握你个外肾或者泥丸嘅时候咧，意志要专，即系唔好乱谂嘢。 咁系咪谂下外肾啊？ 谂下你外子系啦，咁咧就运气三五次咧，就大概你个病就好噶啦。好。搞到咁夸张，医咩病？ 小肠气， 真就不如你听日小确幸去做下呢个动作，好想知道。 我惊站爆镜头啊！ 我睇你有冇 医咩病？搞到咁大动作系医咩病嘅？ 肾亏 嗱，肾亏都似啊，小肠气都劲啊，咁大动作系医咩啊？ 便秘、 感冒、风寒。 哎呀，出身寒， 感冒、风寒，使唔使要？使唔使要握住个外神啊？ 捻住， 捻住，翻嚟再讲啊！捻 住个泥咩泥咩 泥丸， 泥丸同埋外神，唔系去泥丸啊！ She ain't got the moves. We got something. 面咯啊 ，Real Groove 啊，时间嚟到咧最尾五分钟啦吓，头先更正一下先，我哋太兴奋啦，嗰个黎丸咧我就想当然咧以为就系外神啦，即系以为都系嗰两粒波子啦，咁原来我再睇翻咧唔系嘅，黎丸咧原来系嗰啲修炼用语咧系解咧头壳顶。啱啱好一上一下，系啊，原来头壳顶啊，系啊，黎丸系头壳顶嘅意思，所以佢最尾咧就话你驱寒嘅时候咧，嗰阵意气咧就会由你个背脊骨咧一路上到头壳顶，黎丸， 跟住所以就会出汗啊咁。 系啦，但系你真系要握住你嗰度嘅，真系握住嗰两粒波子，外神嘅 ，OK， 好嗱，咁头先嗰啲就真系好似好养生嗰啲嘢啦， 系啊， 咁啊，但系佢话明科学咧，佢真系有一啲真系有啲技巧少少嘅，譬如咧。佢有一本咧就叫做讲呢个起桥嘅方法嘅。咁起桥咧，佢就话啦，原来以前咧试过咧有一座城咧，咁成日都洪水为患，咁咧冲亲做亲啲桥咧都冲冧嘅。 系。 咁咧佢就有啲咩方法咧可以就搞得掂咧咁样？ 唔通洪水桥？ 好，我中意你呢、這 个。系啊，嗰时咪话好多揾好多僆仔喺度嘅， 唔系科 学 嘅，科 学 嘅，科学嘅，系啦。佢话洪水点解冲冧啲桥咧？就是、因为你用传统嘅方法，因为你啲木梁嗰啲咧，全部都系冻喺水中间啊嘛。咁佢话啦， 冲断佢， 咁佢冲断啊嘛。佢话咧，根据佢呢个古仔所讲咧，佢就话啦，揾咗咧喺监狱里边，佢就话咧有啲智者就喺监狱里边， 监狱智者俾人困咗喺监狱， 冇错，系好符合而家嘅常规，系咪先？ 即系有啲 好多大 学 教授噶嘛，系咪先吓？咁咧佢就问佢啦，喂，你知唔知点样可以捉到一条桥啊？佢就话嗱，我帮你谂个方法。就是咧喺你嘅城池两岸里面咧，就攞啲巨石啊加固两岸，然后咧就攞咧大木头咧，几十条将佢连埋，就变成一条飞桥。 飞桥 中间系 凌空嘅， 凌空嘅、哦。即系其实而家我哋最常见有啲咧，即系跨海大桥啊。不过而家嗰啲一定要有泥等，有条石等喺度嘅。但有啲如果距离短嗰啲咧，佢真系中间横空，好似我哋睇嗰个《清明上河图》啊， 好似拱门咁样。 虹桥啊嘛，佢下边咪冇嘢嘅。原来佢话嗰阵时咧，真系已经有人咧就会用呢啲方法、哦，就教你点样做呢个虹桥。咁、咧就当日系咁样咧，其中一个好处。就可以避开洪水的侵袭嘅咁样。 哦，咁 又 几 好 计 喎、 啊。系啊，呢个系其中一个方法嚟嘅咁样。 同埋又真系可行、 啊。系啊，嗱，咁然后啦，又有第二种科学嘅嘢、啊，譬如如果咧你屋企有好多书嘅，你俾水浸到， 系 湿晒， 咁啊死得烂晒咯。 点算？有咩方法？ 吹干佢咯。 系啦、 啊，晾翻干佢 咯。就咁晾干又唔够嘅，因为有阵时嗰啲纸咧已经巢咗啦嘛。咁佢话点样咧？好得意。 放翻直佢。 系啦，佢有个蒸书大法。 哇！蒸啊， 系啊，佢话咧， 水蒸啊， 先将佢喺大蒸汽里边蒸一下先，唔知系咪因为要蒸走， 佢已经湿晒， 系啊，我都要再蒸。佢话咧，再将佢掹出嚟之后咧，就摆喺日头里边暴晒。 吓，呢招啊啱啊！ 再等佢咧得翻一至两成湿咧，即系佢仲系未干晒啊嘛。佢话咧 就 好啦，冇错，点烫咧就攞啲宠物。譬如你请阿桂花田过嚟啦， 就坐到啦， 压喺嗰度，压平佢。 你今日嘅职位就 做宠物， 冇错啦。咁咧佢话咧干晒之后咧就 OK 啦。佢话咧虽然咧嗰、那个颜色咧嗰张纸咧仲可能有少少渍喺度，但系咧就唔会损，又唔会烂，又唔会磨蚀咗咁样。 喂，呢、這个 呢、 這个系丰收生活小确幸啊！你可唔可以留翻咧？我哋 即系 试下， 你留呢本书 系啦。嗱，最尾验 证， 最尾呢个真系劲啦。 嗯， 佢呢个就叫做。炼钢技巧， 哦，即系等佢唔好松懈 ，pat pat 啊， 系啦， 唔系调翻转，佢就要佢松。 吓，点解要松啊？ 呢个咧真系 松唔好嘅、啊， 同古时候揾食有关啊。 放松。 咁咧，以前佢哋有嗰啲金库啦，咁、一定都会有啲叫做库兵啊，就专门系搬运金银嘅。 系。 咁咧，佢哋有为咗惊咧，啲库兵咧就即系所谓咧，即系作茧自盗咧。 哦，即系塞 啲嘢喺度啊！ 哇，之前咧系咁样。 系啦，已经系要佢哋赤身露体先可以搬嘅啦。但系点知咧，佢哋会塞喺 pat pat 度。咁咧，原来古老相传咧。佢哋有秘技嘅，佢话咧由细个开始咧，嗱真系好残忍嘅。细个开始咧就要攞啲搽咗麻油嘅鸡蛋咧，就即系 塞喺入边， 塞入去。咁啊越塞越大嘅鸭蛋啦、鹅蛋啦，咁后来就塞铁丸。如果可以塞到咧， 熔蛋如果有嘅， 如果塞到咧有十两重嘅铁丸咧，十粒咧，佢话你喺嗰啲金库度咧偷一百条金咧，就一啲都唔难噶啦。 哦，原来攞嚟做坏事， 做坏事噶。咁仲要嗰阵时咧，就唔同嘅兵金库咧，嗰啲金嘅色。樣都唔同咧，佢哋專門揀江西啲金咧，因為就圓咕碌嘅。 唔怪之嗰啲真係叫金啦， 哎、 原來真係金嘅喎。 係嗱，呢啲就係古代嘅衞生。 技巧啦，下次再见啦，拜拜。